系咪秋高气爽啊？你明唔明啊？干咳啊！ 唔系啊，我啱啱话俾你听啊，有原因噶，真系、 啊。 先早晨咗，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先。 早晨，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有痰嘅曾志豪。 仲有我哋嘅听众啊。 系啊，冚唪唥啊，全世界啊， 全世界。喂，听众早晨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风骚快活人。 系啊，头先仲嗌晒谭小环啊、谭咏麟嗰啲上嚟添，喺条颈度上晒嚟真系。 咩事咁燥啊？ 我情有可原啊！我终于咧都破咗睇医生呢个记录啦。 咩事啊？ 之前你咪成日都同我讲话祝我身体健康咧。 你睇感冒啊？ 我终于都要睇感冒啦，即系冇办法喉咙痛啦、 啊。喉咙痛。 系啊，惊唔惊啊？喉咙痛。 咩迹象嚟噶？咩唔惊啊？嗰啲确诊肺炎诶，唔系诶系咯，嗰啲症状嚟。 系咪噶？ 系啊， 唔系发烧嘅咩？ 喉咙都有事噶。 我冇发烧啊。 我又唔，我又唔惊， 有啲会冇发烧噶，有啲冇症状噶嘛。 继续讲啦，我又冇鼻水。 你点 嚟 中 啦？咁就喉咙痛啫。 我想问啦，阿曾志豪，你意思即系话你睇咗家庭医生嗰啲系咪？ 睇家庭医生啫。 咁有冇顺个便诶验埋嗰个 检测？ 因为系咯，而家成日话啲家庭医生，你都唔该要叫醒目啲啊，成日漏咗啲 啊系啊，漏网之鱼 系啦，啲不明。 冇啊， 嗰啲嘅， 因为佢都问咗你啲病征有几多咧，咁我都话我喉咙发炎、红肿，咁跟住话有冇鼻水啊？冇，有冇发烧啊？冇，有冇痰啊？我都冇咁样，跟住佢 即系干咳啊， 干咳啊，跟住佢攞啲棒咧，又撩一撩，又嗌一嗌， 撩你边度？ 撩个喉咙 啊，喉咙， 因为我睇嗰个， 唔 系我睇嗰个耳鼻喉嚟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就 专科 系啦，专科嚟噶，佢鼻又有睇啦，跟住佢撩喉咙嘅时候咧，就好似头先阿天华猜，原来咧你配合唔同嘅叫声咧，系会有咁嘅效果嘅。 佢叫你嗌 咁啊？ 原来嗱，我哋不嬲都系啊嘅啫嘛， 系啊啊， 咁啱先嚟听。 系啦，你可唔可以做到嘻？ 嘻， 系啊， 我嘻咗，但系个范围窄咗，个点撩啊？ 系啊，唔系，但系佢就撩你个喉咙嘅时候，佢话嗱，你试下嘻啊咁啊，嘻，跟住哇，即刻想呕喎，原来嗰下。 谂下先，我当擘大咗个口。但佢三支棉花棒入嚟，我嘻咁系应该收窄翻嘅。 佢唔系做嗰啲采样啊，佢纯粹睇下你喉咙定究竟咩料。 我知啊，但系我就系话嘻咧嘅时候，你个打横咗噶嘛，打横咗你咪可以窄咗咯条脷。 睇嗰个范围好似细咗， 系啊，嗰条脷可以顶咗咯。 咪啲唔同嘅嘢咯， 系喎， 系啊。 哎呀，专科真系唔同啲嘅， 真系唔同啲啊，所以咧，唔系 同埋咧，嗰啲药咧冇办法，因为咧佢预你散好多，哇！佢其中一粒咧。有一粒淨係夜晚食嘅咋，我每次食完嗰隻藥之後咧，我真係想話，如果你有失眠嘅症狀嘅話咧， 三秒大昏迷啊嘛， 係啦，哇，三秒大昏迷都唔止啊，嗰個延後威力好強啊， 哦係啊， 我相信咧，如果係咁咧，醫生係咪話阿曾先生？你嘅病情咧，應該都係你操勞啊， 需要 你成日都唔瞓覺，或者你咧太長時間工作冇休息，所以佢就特登整呢一個劑量等你休息。 嗱，你知咩？唔係淨我，好多打工仔都係嘅。點解咧？佢好驚睇醫生，或者咧點解傳説中佢得閒死唔得閒病咧？因為咧佢有啲藥咧，佢要對症下藥咧。佢系要你瞓觉噶， 但系我哋好多时啲病人都话：医生啲药可唔可以唔散啊？但 系 又有效 啊， 咁样 系啊。跟住佢都好无奈，咁 即系冇睡意系嘛？ 系啊，唔瞓唔瞓啦咁样。所以我系食咗两三日之后咧，我其实而家系顶住个眼瞓咯。 系啊， 好搞笑噶，我试过即时瞓得着噶，可以。 嗰啲咧即系醒咗，但系因为你瞓咗好多啦嘛，咁但系跟住咧醒咗仲个身咧仲顾奶奶咧，仲喺度嗡下嗡下，嗰个感觉系好差噶。 系啊， 即系你觉得？系咧，不即系 咁，我哋今日 余 下落嚟呢两个几小时，需唔需要随时有个心理准备？系有人 又唔使嘅， 嘣一声瞓咗。 唔系，如果你见到我咧，两眼放空啦，望住你嘅时候咧，开始有啲语无伦次咯。我试过好多次都系咁嘅。 系会点？ 个眼瞓得滞咧，你问我咩嘢咧？我唔系好知你问乜嘅。听一大轮之后咧， 总之讲翻自己想讲嘅嘢啦。 系啦， 系时候问佢：喂，你啊户口密码几多号啊？你屋企密码几多号？ 哎呀，你搞错咗啦！你点会搵一个钱多嘅人问一个钱少噶？唔系咯，乞衣兜到攬飯食，攋嚟做乜鬼先得噶？ 系啊，你几时病啊？咁啊，我要问佢。 喂，嗱，你讲开钱就啱啦。你知唔知？琴日咧，佢话喺重阳节嘅时候咧，就俾人今日叫唔叫做节日快乐好咧？真系 翌日嚟噶啦， 系啦，翌日啊嘛， 今日 补假叫唔叫快乐好咧？咁啊都好嘅， 冇得叫快 乐噶， 重阳 重阳嘅问安好噶啫， 系啊，神宗追远好难， 系咯，登高秋高气爽啦， 唔系可以问人问下先人你好嘛， 系啊你好嘛，重阳节啊，喺我哋呢个经济高度发达嘅城市，琴日都有人咧揾到个 angle 出嚟，佢就话呢个咧可以话重阳节最贵嘅一个建筑物啦，咁样。是咩嚟嘅？ 物 系啦， 咩最贵？ 系咪纸扎嘅嘢嚟噶？ 唔系， 重最贵嘅建筑 系啊，仲要好符合咧，我哋香港人咧嗰一种诶寸金尺土嘅而家呢一种嘅特性咧。 哦，嗰啲龛位啊， 系啊， 哦咁啊， 系啊， 咁啊系啊。 阿彭仔应该知道而家啲龛位系咪好贵？ 而家我就唔知道，不過我就係知道咧，我真係喺呢句説話好涼薄啊！即係我啲先人咧，真係去得早啊！ 哦， 所以咧，我買嘅時候咧， 就相對地平， 真係平好多啊！嗰陣時揸住咧係萬幾銀都仲可以買到啊！哇！之後啊，隔咗唔知幾三五年啊，幾廿萬一個啊，仲要係冇位啊，已經賣曬。 唔係而家萬幾人係攞個唔該俾個空頭掹飛啫，可能。 係啊，我知道呢個現實咯。 而家真係好似阿彭爺話齋咧，嗰個價格上升。度咧，点解话有一幅最贵嘅建筑物出现咗咧？佢话喺呢一个我睇下佢个地方先吓，应该咧就系喺屯门。 哦， 屯门咧有一个思亲公园，佢话咧都算系获发牌嘅少数私营骨灰龛啦。咁咧佢就话啦，咁啊重阳佳节咁多人都去个大仔 啊 嘛。咁啊记者咧。佢幾乎好似當咗地產版嘅新聞咁做咧， 係、 哦，因為嗱， 即 係 坐北向南嗰啲位咧，究竟價格幾多啦？樓高樓層高嗰啲同樓層低嘅相差幾多咁啊？ 你有冇見過咧？佢嗰啲坑位咧，平時我哋如果你見咧，如果已經有人喺先人喺度居住嘅，咁佢咪同你講啦，陳宅啊、李宅啊，咁啊有姓名 啊 嘛。咁如果吉嗰啲通常會點噶？ 咪貼咗 紅 紙， 貼咗紅紙就分咗佢啫嘛。 係啊， 佢而家唔係。 長生六位啊嗰啲， 佢而家唔係。 而家係貼嗰個價格價錢表。 格 即好似嗰啲贴街贴住啲灯柱嗰啲咧，而家放手啊， 咁好似有啲哪个 六百尺二千万咁 样。但系对啲市民嚟讲好实际、啊。嗱，你贴张红纸，我又唔知你几多钱。咁如果你望得呢啲吉位嘅，即系你其实你有需要啦，你仲要住个单问我啊，即系唔该咧呢个九 A 嗰个位几钱咧？ 我头先讲错啊，因为我见咧有啲咧系未有人名，但系贴张红纸嗰啲长生六位咧系已经买咗嘅，嗰个人仲在生嘅。 哦、 即有啲情况系咁噶嘛？ 哦，系啊，买定就要离手啦。 以前真系系买定， 而家 豪 仔你讲啲讲嗰啲直头系未卖出 嗰啲，系啦，嗰啲叫做咩啊？唉，招租啊， 系 佢都讲到明咧。 咩买噶嘛？唔系租噶嘛？ 即个意思啊，即 房 屋放售啊，好似招租咁样。 放售啊，系啊。 系啊，佢话咧索性咧就将成个价钱咧贴咗出嚟咧，好贵啊！佢话咧 咁明码实价，我觉得 OK 啊。你举 个例啊？ 你愿我 冇 举个例啊？几钱啊？ 上车盘 系。 20万， 上车盘啊！ 20万仲包唔包之后有管理费啊？ 管理费哇！你问得咁到位咧， 因为彭仔应该俾紧啊嘛。 唔系啊，我就唔使啊，我死嗰啲，所以话都话啲先人去得早都有好处啊。 唔敢讲冇写，因为佢直接咧喺个龛位度咧就贴咗个价码咯，明码实价咧写住最平嗰个咧系20万。最貴嗰個咧係42万，咁所以咧佢話點解呢度係一個好貴嘅建築物咧？佢唔係講每一個喎，佢話嗱呢埲牆咧， 仲唔係每一個添啊？ 唔係因為佢計數嘅時候，佢就話嗱呢一埲牆即係全部都有坑位啊嘛， 係啊， 坑位牆啊， 係啊， 佢話咧最少咧就有200个坑位，咁於是乎就計啦，每個咧平均就計35万，因為佢20万至42万啊嘛，佢坐個中間做35万，佢話恭喜曬， 就係呢幅牆啫， 呢一幅牆啊， 已經過億 啦，你終於知道咩叫 Wall Street 個 Wall 啊，係啦，或者叫 Great Wall 個 Wall 啊， 成200啊咁樣， 冇7000万啫嘛， 係咯， 7000万啫嘛， 一棟牆7000万。啊！如果呢啲條題出去咧，睇下俾人估咧，睇下咩牆咁巴閉咧，咁 即防火牆啊，萬里長城夢牆啊， 即其實佢嗰個定價係點樣去釐定咧？嗬， 應該都係睇 咁 就攞 租嗰個地方 啦。好啦，嗱，我哋用翻我哋人住嘅地產嚟到去計啊，我哋會睇得到佢點樣計咧？嗱，計嗰個土地去拍賣嘅時候，政府攞出嚟拍賣，你去bid到嗰幅地係幾多錢？咁呢啲係通曬天㗎啦。係 啊， 然之後跟住你咪計翻之後嘅成本， 個尺面價啦，係 啦，約莫你嘅成本嗰、那個個面粉價。然後到你起好之後，約莫加埋嗰啲嘅裝修等等， 唔使計呢啲。 但我就想話啦，如果我哋喺人住嘅時候就可以咁樣計嘅時候，咁好啦，先人住嘅嗰塊地，你荒山野嶺拍賣，好貴咩？ 嗱，首先你要你如果用得地產呢個概念就啱啦。 因为我真系唔识计。 因为以前啲人问你买楼咧，嗰个考虑应该用咩嚟做标准啊嘛？ 咁 你记唔记得个答案啊？ 方便啦，求楼下有冇街市 location 系啊，即系佢系有晒龙脉啊，唔知乜嘢嗰啲。 嗱，佢而家就咁计嘅， 应该系方便交通最主要。 冇错，你啱啊，因为你都要考资源先咧，唔系下下揸车噶嘛。佢就话啦，所以边一个位咧，暂时最贵咧，沙田嗰个咯。 哦，一定系 沙田嗰个宝福山咯。佢话咧又少放盘。 系啊， 佢话少放 盘，好难有人走嘅，除非即系举家移民嘅啫。 你知唔知 攞埋先人走？ 系啊，嗱，单人堪位几多钱啊？ 系单人堪位，真系好堪位， 系 啊，使唔使80万啊？ 哦，又唔使， 40至50万 ， 50 系啦。咁但系咧，边一啲会贵啲咧？嗱，呢啲 孖位， 孖位系嘅，孖位一定系齐整啦， 系啊， 同埋仲要有一个好重要嘅考虑嘅。头先我哋讲 location 喺室内。 唔系，佢都系应 该讲宝福山， 佢都系户外嗰个位嚟嘅啫嘛，系嘛？我冇去过宝福山。 因为有分内外，如果你系喺个建筑物外边，喺里边嗰啲系贵啲嘅， 系 喺外边咧，因为佢话日晒雨淋咧，咁又平啲嘅。 系，仲要咧，你可唔可以用手可以接触到？ 咩叫可唔可以用手啊？ 即系好高嗰啲啊！ 你啲楼有啲咧高到咧， 层楼上边咧， 咁啊棚仔可能就已经要担梯啊，或者担张凳嗰啲咧，佢话就会平啲嘅。但系如果能够去到咧，双手摸得到嘅位置， 目测嘅，即系总之 你 视线范围 掂得到嘅， 哇，咁啊系啊， 100万， 咁啊系要，都真系 啊，即系话你喺嗰个地方咧，本身 location 方便，你已经贵咗啦，然后 location 之中嘅 location 又可以俾你摸到手嘅，又再贵啲。 我亦都好似阿彭姐话斋咧，即系感恩咧。想当年咧就阿爸过世嘅时候咧，系能够抽到咧喺好近嘅地方啦，亦都系一个可以即系吉单位咧，成埲墙吉嘅。你拣啦，因为你有时唔知点解即系排 number 咧， 即系 咁 先至系路噶嘛。 系啊， 系啊。咁最尾你就100万题目啦。你觉得而家咧暂时喺呢个私营龛位咧轮候时间，同埋我哋轮公屋咧边个长啲，争几多？ 系嘛，公屋已经5年几噶啦，要排。 我哋翻嚟揭晓下啦，真系虽然有啲大吉利是吓，咁、但系重阳佳节嘅时候 都要谂定啊， 系都系件事实嚟噶嘛， 都要了解下，都要了解下。不过提一提你吓，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3%啊。有桂花田，有程振鹏，仲有曾志豪啊！咁佢系边个？佢咪苏永康咯。 日日朝朝半躺下，秋意罢，延续那串思念在炎夏。曾热炽了我的梦，人突然被你带动，但自然地说话像失控。浓情燃烧滚身边的季节似高温的炎夏，寒夜里散步感觉潇洒，能共你不分街中心心拥抱一宵竟无话，是你火般的吻来代替讲话。无深秋无冬季，只记热恋一个夏，来让我永远火热可以吧。寒风中亦温暖，跟我热恋一世吗？明白爱里有生命，有火花。情话远远听不尽，给我吧。燃亮每个黑夜，可以吗？怀内有你靠倚着，陪淡云正躺于他。人没愁没眼泪，没牵挂。浓情燃烧滚身边的季节似高温的炎夏，寒夜里散步感觉潇洒，能共你北风街中三心拥抱一宵竟无话，是你火般的吻来代替讲话。无深秋无冬季，只记热恋一个夏，爱让我永远火热可以吧。寒风中亦温暖，跟我热恋一世吗？明白爱里有生命，有火花。 夜里散步感觉消散，能共你分分街中三心拥抱一宵竟无患，是你火般的吻来代替讲话。无深秋无冬季，只记热恋一个夏，来让我永远火热可以吧。寒风中亦温暖，跟我热恋一世吧。明白爱里有生命有火花，无深秋无冬季，只记热恋一个夏，来让我永远火热可以吧。寒风中亦温暖，跟我热恋一世吗？明白爱里有生命有火花。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先听呢个没有季节的火花之前咧，就问你究竟要轮候几耐咧？公屋轮候耐啲啊，定系轮候紧一个即系考骨灰龛位啦？ 咁讲咧，我估系轮龛位耐啲。 公屋而家几年？三年佢系佢个 target 嚟噶嘛？ 佢话 通常都做唔到 噶嘛？ 系啊，三至五年啦，应该就哦。如果咁计嘅话咧，恭喜你！再生的朋友仍然是等得耐少少，系啦，耐几多咧？只不过耐少少啫，因为私人龛位咧，佢话用2018年嘅嗰个诶轮候时间嚟计嘅话咧， 2018年 50个月， 50个月， 4年零2个月。 哇！ 4年零2个月， 即系你讲紧系 私人 龛 位 哦，私人嗰啲 系啊系啊， 喂，私人、哦、即系你 suppose 系。即系应该有钱就得 啦。公营啊，公营啊， 我 睇睇佢公营公营公营，系啊系啊，公营啊公营啊。 不论公营好，私营好，即系其实都反映住一个咧，即系唔系好合理嘅社会现状啊。 即系唔好咁多人死。 唔系， 实在太惨啦。 实在，即系点解当嗰个先人都已经系啊远去了啦，想话有个好好嘅位置俾佢。啊，即系 安葬 啊，等佢安息啊，咁都咁难咧。 系啊，同埋你可以明白咧，以前啲TVB 剧集咧，通常嗰阵就嚟走啊，或者唔掂嘅时候咧，男女主角都话唔可以走噶，你唔可以抌低我一个噶。而家你应该要改一个对白，你唔可以走，我未轮到位啊，你唔走得噶，你唔可以死噶。 就基于呢啲咁困难嘅情况，唔怪之得即系近年咧，我谂近呢十年八年都系咁猛咁话，有一啲咩海上啊。 啊！ 或者公园啊，纪念公园啊，俾棵树你啊，杀落去啊，咁呢啲就应运而生啦。咁当然呢啲都系一啲嘅方法或者一啲方向，但系有冇人真系好乐于接受咧？ 唔大量咯。 哦，系啊，我觉得而家啲老人家都即系啲后人咧，都希望都有个位嘅。但我想话咧，嗱，即系你好似头先阿豪仔话斋。咁啊，嗰啲價格嗰、那個位個價格咧，都視乎佢係咪 location 啦。咁嗱，咁你即係譬如想揾樓嘅時候咧，你都會想去揾下啲揾樓網啊。咁你估有冇 揾 黑 網啊？ 灰位網 係喎， 灰位網 係喎，有冇 灰位網咧？ 有冇啲咩啊？坎坷情報站咁樣係啦。 喂，真係有坎坷網，我想坎坷網，真係有坎坷網。 你揾唔到個坎坷咪坎坷咯？ 你點樣幫到我哋啊？ 個坎坷網咧，我而家睇到我而家呢一個咧，佢。都就会有香港啦、大陆啦同埋澳门揀嘅。咁、 okay, 你想係骨灰龛场啦定係墓地嘅咁样。咁样会有 揀。骨灰龛啦边买到墓地啊。 唔係㗎咁即係睇你边区㗎嘛咁。咁佢又唔係价格啊好仔细㗎。 讲嚟听下。 咁我见到佢而家呢即係呢个网呢应该就唔知道有冇再营运但我仲撳到啦。咁佢都係价格呢都係100年嘅。咁佢都会有呢、這个佢话呢个位係全新啦定抑或係呢重用㗎。价格咧，佢真系差好大哦， 有即系二手啊， 唔 知啊，可能就头先话 有 啲人褪咗出嚟咯。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重用嘅单人位啦，同埋双人位啦，新嘅啦，即系佢好仔细嘅。 海景唔海景都有嘅。 嗱，佢唔系佢讲地段啫，咁你自己，我谂你自己上网 search 啦。我暂时未睇到佢有冇嗰个排位嗰、 okay, 个阵，即系话嗰个叫地图喺边度啦。咁啊，佢就话啦，日期啦，放本日期啦，佢系新旧啦，类型啦，单人定双人啦，佢系墓地一定系龛位啦，咁啊，跟住个位置咧、价钱咧，会一目了然 嘅 都。 有冇我系你嘅服务经理，记得咧就揾我啦，钻石团队为你打造一条龙服务咁样。 嗱，如果系香港 升级经纪， 其实系需要噶都。 如果系香 港嘅龛位咧，咁佢都有有几个区嘅，譬如沙田火炭、大围、红磡、荃湾、黄大仙、大埔、粉岭、屯门、大屿山。 系。 咁你一揿咧，哦，佢又走晒出嚟咁样。 你有兴趣揿落边度咧？ 咩意思啊？ 佢有冇兴趣揿落边度啊？我想知道价钱，因为其实。 哦 ，OK， 好，嗱，我而家俾个价钱你啊吓。 好。 佢话沙田，我即系头先你讲讲嗰个宝福山啊，咁样就讲紧咧啊，全山位咧系要过18000万、10万、30几万咯。 三十几万， 三十几万单人位咯， 系 ，OK， 咁好啦。 头先嗰个差唔多， 头先嗰50， 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如果喺第二度嘅咧，咁喺2017年嘅价钱咧，系10几万嘅啫。哇，真系升幅咧，系升幅得好大。 啊，不过头先阿桂花田啱啱讲嗰个银码都系2018年喎。 唔系，而家呢个啱啱咧宝福山嗰个系啱啱今年嘅。 所以我哋只能够讲啦， 回落咗啲咧。 系啊，祝各位长辈啊、市民啊，全部人一定要身体健康，因为未有位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早前向员工发放新合约，要求14日内回复是否接受新聘用条件。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黄思文话，工会今日将会举行紧急会员大会，听取意见，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工会亦都会再咨询法律意见。黄思敏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合约下部分员工减薪幅度整体达到4-5成，如果7日内签新合约会有额外津贴，首个期限在后晚就届满。他相信2-3年后经济会复苏，认为不应该永久减薪。他又提到合约写明员工的强积金有机会被对冲，安排并不合理，而即使员工不签新约都不应该以解雇方式处理。政府日前放宽本地游旅行团人数到最多30人。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一般团费介乎60元至600多元，视乎用餐地点和景点。本地游收费要较为贴地，巴士容量减少，再加上要向旅客派发口罩等的防疫物资，令到成本上升。虽然旅行社接受每名的旅客是可以获200元的补助，但保就业计划下个月结束之后，预料很多的旅行社是难以维持。如果仍然未能够恢复同内地同澳门通关，对旅游同零售业的影响难以想象。香港导游总工会理事长黄家毅说，期望尽快实施健康码令两地通关，因为内地客是最重要的市场。他又说，一般导游带团购物会有佣金，但本地团不可能有购物环节，只能够逐团计薪金。一连4日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相信是会议举行场地的京西宾馆附近一带，朝早保安加强，会场外和附近的路上停泊多架公安和特警车辆，有公安和便衣人员在附近一带戒备，并实施交通管制，车辆不可以驶近宾馆。中共政治局会议早前决定的议程包括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5年规划，以及2035年愿景目标的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保守派法官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院通过动议限制任命案的辩论时间，预计最快星期一进行最终确认表决。参议院罕有在星期日开会，以51票对48票通过有关的动议，为任命案清除程序障碍。由于共和党控制参议院，通过巴雷特的任命几乎是毫无悬念。金斯伯格上个月18号逝世，特朗普随即提名48岁的巴雷特填补大法官的空缺，并希望参议院在大选前通过任命，令最高法院内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由5:4变成6:3，亦都令到巴雷特能够赶及审理可能出现的选举诉讼。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一起对接，一起接对全港社区电视节目，日常8:30，由一众主持带领，向社区重新出发。 我自己在這個港島西區長大，那個地方叫西營盤， 整個社區的狗友一起在那裡聚會，想起這個鄰里關係其實都挺難得， 好想再約爸爸媽媽、弟弟弟妹一起再去天水圍濕地公園，就重拾當時溫馨的時光。 日常8:30，逢星期一至五晚，港台電視31。 雙手摸過沾滿病毒細菌的公用物件或設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今集访问田北俊，我好开心啊，因为他赞我问得好啊，仲问到他咧同太太的关系，原来他在家的地位。 等，到时先听。不过他话埋俾我哋知咧，点样做阿爷呢个角色先叫做得好啊？ 我系田北俊，想知道我点样保卫家庭，只要听住丰收家庭保卫队。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系啦，又系豪仔同你推介睇片嘅时间吓，咁啊先同大家讲声节日好，节日好，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不过咧有啲地方咧就真系风风雨雨咧，好唔平静啊。譬如话我哋嘅大学校园啦吓，香港大学咧喺上个礼拜又传嚟一个消息咧，就话佢哋咧会聘请2名咧新任嘅学者咧就去接替佢哋咧有2个嘅副校长职位。哎呀，咁咪好事嚟嘅咯。诶，你都知噶啦，大学而家可以话系微波炉嚟噶嘛，热厨房一样咧好辣手噶。咁究竟系揾咗咩人嚟做呢个副校长嘅职位呢？就咁嘅，佢话咧会聘请2名系嚟自北京嘅清华大学里边嘅学者。哦，咁啊都几好啊！大陆嗰个学术都好高水准噶，系咪先？我哋有啲朋友咧，成日都叫我哋翻去大湾区发展噶嘛。我谂大陆都唔错嘅，系，而且佢哋其中有一个咧系可能系中国共产党嘅党员嚟嘅，因为。其中呢有一位嘅即係被推薦嘅朋友呢，申作君呢，原來佢曾經喺清華大學工程這個工業工程系裏面呢顯示佢嘅身份呢就係黨委班子啦，黨委委員啦，咁即係中共嘅黨員啦，咁所以呢個消息呢就令人哋呢就引起軒然大波，去到最尾呢，然後人哋發現唔係喎，內地呢個介紹佢嘅網頁呢已經移除咗啦，咁仲話呢可能搞錯咗嘅啫，其實呢系統出錯，認錯咗呢佢就係裏面嘅黨員，其實佢只係一個普通嘅教授嚟㗎咋，咁你都知啦，幾咁敏感先得㗎，係咪黨員啦同埋內地嘅背景呢都令到大家呢就鬧哄哄呀，特別係你一諗起喂2015年嘅時候，嗰陣時明明想委任陳文敏做副校長㗎，但係冇咗喎，而家呢個人選又引起咁大爭議，好啦，咁究竟呢个新闻，如果你想有多啲嘅资讯去了解嘅话咧，可以睇啲咩片，可以等你帮一帮助消化咧。嗱， 我哋可以客观啲嘅。你除咗好质疑咧，佢系一个即系可能系党员嘅身份咧，究竟管理呢个学校啊，会唔会影响水平之外咧？我哋成日调转咁谂啊，可能咧原来内地嘅老师、内地嘅教授咧，佢哋都好自由奔放嘅咧。嗱，今日豪仔要介绍呢条片咧，就系、是、个标题咁样嘅。佢话嚟自一个咧被中国河蟹嘅北大教授嘅演讲，哇！呢、这个犀利啊！咁佢个演讲嘅题目咧就叫做《捍卫自由先可以配得上北大人嘅称号》。原来咧就系、是、几时嘅咧？哦，都早喺咧2017年嘅时候咧。咁嗰阵时咧，中国北京大学咧国家发展研究院咧就有毕业，佢哋毕业典礼里边咧就有个教授，佢名叫张维迎啊。佢就喺呢个毕业演讲上面咧发表咗头先我讲嘅嗰个演说啦，就叫做《捍卫自由先能够配得上北大人嘅称号》。咁咧。佢就话俾大家听啦，佢就话各位，其实咧，自由系每一个中国人嘅命运责任，亦都系北大人嘅使命嚟嘅。如果你唔捍卫自由咧，就配唔上北大人嘅呢一个称号。而佢仲提到一点咧，佢就话好多先进国家咧，佢哋都有啲重大发明，但系佢话咧，1500年之后咧，1500年之后咧。好多重大发明都冇嚟自中国大陆啦，佢话点解呢？佢认为呢，因为原来呢中国嘅制度呢，嗱呢个系嗰个教授讲㗎，佢话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自由，行动自由，但佢话我哋中国嘅体制基本特点就限制人民嘅自由，扼杀人嘅创造性，扼杀企业家嘅精神。我哋最有创造力嘅时代就是春秋战国同埋宋代。佢话呢两个时代系中国人最自由嘅时代嚟嘅，咁而家就冇咗啦。佢仲话，当言论唔自由，思想亦都唔会自由。佢话只有自由先至可以创造。再提多你一次，讲呢一番说话嘅人呢，原来就系嚟自一位咧，即系喺中国北京大学里边咧任教嘅一位教授嚟嘅。嗱，咁所以咧，我哋如果用呢个角度出发，嘿，唔好一足高打一船人。可能内地嚟嘅朋友咧，佢都好自由奔放咧。啊，不过提一提你。我介绍你睇呢条片呢，原来喺大陆呢係俾人下咗架嘅。咁真係有得睇要好睇啦。好彩我哋仲喺呢边香港地一国两制仲可以睇到呢一条片㗎。咁你睇完呢条片之后呢，你会俾咩符号呢？我真係义无反顾就俾个喊喊眼佢呀。係因为你会发觉原来真係唔容易㗎，可以讲到咁有勇气嘅说话。睇片啦喂。风头火势，头先我哋讲到话咧，嗰啲龛位可能系要双手掂到，诶、哎，仲风头火势添。我头先真系鬼咁眼咯，真系果然食药啊，真系系瞬间看 channel 真系。我头先就话啦，我哋话嗰个龛位咧，你系要只手咧掂到个位置就会贵啲嘅。咁但系阿彭爷同我哋一般人接触嘅范围有少少分别，会唔会佢拣嘅时候选择又会再收窄咗咧？交俾你啦，请侦探。 是一定会的，我相信曾志豪啊，即系多谢你对我嘅关心，所以我咁努力，我要储定多啲钱先。唔好意思啦，桂花田，我都不能够太过放喺你身上啊，或者你家庭身上啊。 咦，你本来谂住真系俾佢噶，系 系 都 OK 喎。 而家越嚟越会收窄噶啦吓， 收剩三分一， 唉，冇乜剩噶啦吓。正话听阿豪仔咁讲啊，真系啊吓，哇！要1500年之后嘅中国都好似再冇乜嘢发明到啊，咁啊基于呢一个创作咧，其实系需要有自由啊，咁啊真系有啲感慨啊吓，咁啊真系嘅，就算你话而家嚟到2020年啊，我哋中国啊有几好嘅发明都冇用啦，你睇下嗰啲咁啊 TikTok 啊咩嗰啲，去到呢个北美啊又如何啊？人哋都当你咧系啲咩嘅洪水猛兽咁样啊，都惊咗你，咁都要你下架啦。咁我几有自由去发展都冇用啦。去到呢一个外地咧冇自由，系咪？好啦，咁至于另一点咧，又觉得咧同阿曾志豪咁巧嘅，我今天咧行仔所拣嚟嘅 channel 嗰条片咧都系嚟自2017年嘅喎。啊，咁啦，但呢一个咧就系、是、全因咧就有一段嘅社会新闻咧就触动到彭仔咧就去揾呢一条片咧嚟到去重温一下嘅。咁唔知 大家咧，記唔記得較早前咧喺呢一個嘅深水埗啊？嗰、那個嘅西九龍中心咧，佢咪喺嗰個商場外邊啊，就有啊三幅巨型嘅啊啲啊壁畫咁樣嘅，係啦，啲海報咁好巨型嘅。咁啊，最初咧就係有三幅咧，都係嚟自我哋香港嘅插畫家啦、漫畫家啦、阿林長君啦，咁所畫嘅一啲嘅美少女嘅一啲嘅漫畫嘅肖像咁樣。咁啊，當其時咧就係上咗架之後咧，就俾大眾見到咧，就引嚟咗有啲朋友咧就好似接受唔到咁，就覺得咧哇嚇一跳啊！有一啲咧就覺得咧哇喺係咪有啲咧好不雅咁樣？咁於是咧都掀起咗咧一陣子嘅啲噪音咁樣啦。咁好啦，咁後來咧就到喺較早前咪打風嘅，咁打風之前咧呢一、這個嘅西九龍中心咧就真係將嗰幾幅咧林長君畫嘅漫畫咧就係、是下架，咁啊搬咗落嚟啦。咁可能都係因為驚打風吹冧啦，係咪？好啦，咁啊當其時大家就喺度諗啦，哎呀唔係跪低係嘛咁。好啦，到去到尋晚咧，咦唔係、哦，又換翻一啲新嘅呢個漫畫咧，就係、是、上翻嗰三幅咧巨型嘅版畫嗰度。咁但係今次咧呢三幅嘅漫畫咧，就唔係阿林長君嘅作品啦，就換咗係另一位咧香港著名咧漫畫家嘅作品，佢係金小文。咁啊，金小文咧，唔知聽眾朋友咧對佢嘅畫風有幾多嘅認識啦？咁啊，彭仔咧就都可以話係由細都已經係睇呢個玉郎漫畫《金小文太公報》嗰啲咧而長大嘅，咁所以咧不嬲，好中意佢嘅肥婆四啊、手牙針啊、等等，仲有鹹球啊呢類咁樣嘅人物。咁今次咧，金小文所畫嘅呢個漫畫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嘅係一種嘅挑戰啦，又或者係一個嘅態度嚟嘅。咁因為咧，佢都係咧係仿效翻咧阿林長君咧佢之前嗰一批嘅少女漫畫咧嗰個造型，不過就用咗金小文咧佢嗰個嘅特色，就將嗰啲嘅美少女咧就幻化成為手牙針啊之類嘅呢種咁樣嘅女性嘅角色。但係咧嗰啲嘅 pose啊，或者系嗰啲嘅衣服咧，其实都系咧参照翻咧之前嗰一批嘅漫画嘅作风嚟画嘅。好啦，咁依家咧喺西九龙中心嗰度咧就换咗画咯，换咗金小文嘅作品。咁唔知道啊，啲街坊啊，以至到系区议员啊，又或者系有啲嘅即系传媒人啊，睇咗之后，今次又会唔会吓一跳啊？又甚至乎又会觉得系哇 very good 啊，好欣赏啊，定系又会有掀起另一轮嘅啲争论咧？咁啊，不得而知。但系起码咧呢一个咧系我哋都为之咧就系觉得咧惊喜嘅，因为咧真系金小文嘅画作咧系换咗上去。俾我哋睇到，令到彭仔亦都咧即刻抄翻咧，就有一段嘅短片。呢、這個短片咧來自咧呢、這個 channel 叫城寨啊。咁啊喺2017年嘅時候咧，就佢哋有一個好詳盡嘅訪問咧，就係同阿金小文。咁咧呢一個嘅題目係講金小文與周星馳嘅。喺裏面咧係講到咧金小文咧被指為呢個周星馳咧學習嘅對象嚟嘅。即係話咧，周星馳嘅文化咧，其實都係源自咧金小文咁。咁啊，金小文先生當然咧，佢自己就唔敢咁樣去直頭畫個等號喺度啦。咁但係咧，香港嘅無厘頭文化咧嘅鼻祖咧，好多人咧都係認定係金小文嘅咁。咁喺呢一個嘅短片入面咧，亦都講咗好多咧，就頭先彭仔都有提過嘅，就是、當年嘅玉郎漫畫，即係個中學時代咧，就每個禮拜都要追落街啦去買嚟睇嘅，因為咧玉郎漫畫裏面咧就有金小文佢嘅作品，當其時咧就叫太公布嘅。入面呢就創作咗好多經典人物嘅哨牙針啊、肥婆四啊，以至到呢鹹球呢個人物，佢亦都有解釋返鹹球呢其實都係佢哋呢公司裏面呢其中一個嘅人物嚟嘅，咁咪相當於係攞個同事嚟玩咁樣啦。咁而喺呢一個嘅短片入面呢，亦都令到即係睇嘅人啦，包括我自己啦在內啦，唔知道大家睇嘅時候會唔會有呢一種嘅慨嘆，就係點呢？佢哋有談到呢，即係香港呢嗰個政治新聞搞笑漫畫嘅發展呢，即係好似呢喺70、80年代打後呢，已經呢慢慢呢好似失傳，或者係已經即係少之又少咁啦，好似香港咧已經冇咗幽默感呢一回事。 當然啦，嗰、那個嘅過程入面究竟係我哋自己自我審查，定還是係真係嗰個嘅空間咧越嚟越收窄得多？咁相信大家都會自己去分析啊。咁但係咧喺呢一段嘅短片入面咧，就帶嚟有好多嘅回憶啦，亦都有幾份嘅無奈嘅感覺啦。所以如果係俾呢個表情符號嘅話咧，彭仔咧會俾一個滴汗哈哈笑嘅公仔佢。 咁你仲记唔记得佢嗰个汉图色字啊？ 唔记得喎。 你有一嚿金啦，有一条香蕉啦，哦、有一只吉仔啦。 我仲记得。 有个 碌 柚啦。 咁、我记得。你记得。同埋咧，佢、金小文嘅作品有好多咧，都系用咗啲谐音咧。 就系啦。 系啦。 呢、這個漢圖識字可以話第一代 emoji 公仔嚟噶、 所以其實真係香港嗰個嘅漫畫啦，同埋佢嗰個幽默啦，即係而家要抄翻出嚟咧，即係係唏噓嘅。即係點解我哋唔可以發展到今天仲繼續有咧嚇、 啊？有啊，我哋直播室有肥婆， 唔敢講。啊，唔知道咧，我哋呢一位嘅女主持啊，唯一喺直播室嘅女主持啊，佢年青时代嘅时候，玉女时代系睇啲乜嘢香港漫画嘅咧？会唔会好似彭仔同曾志豪咁样，都会有睇下啲玉流漫画啊、金小文呢一类咁搞笑嘅呢？啊，桂花田， 我系睇迪克牛仔嘅。 迪克戀曲啊！ 迪克戀曲啊！嗰個 迪克戀曲啊！ 迪克戀曲 第三次講迪克戀曲啊，加牛仔係嘛？ 加牛仔， 好嘢， 好冇？今日咧系重阳节，今日咧系翌日补假啦，咁啊秋高气爽，真系咧好适宜行山啊、旅游啊、郊游啊咁样。三日小假期咧飞唔到短线，咁梗系留港消费啦，系咪？本地游啦，系咪？咁啊，唔知大家咧有冇认真应节啊？喺重阳节走去登高避疫咧吓，今年咧重阳节正正咧就好似股市嘅状况咁啊，要上山避疫。好多人咧出晒去行山，啊有市民仲话，哇行山人士嘅人咧多过弥敦道。咁啊讲翻啦，股市啊发生咩事？点解要避疫咧？咁啊简单讲下啦，相传咧东汉嘅时候咧有个咧叫做啊桓景嘅男仔咧，佢就听到一个仙人咧就同佢讲话，喂有瘟疫妖魔嚟害人啊！啊咁啊仲喺九月初有初九嗰日添，咁样咁佢为咗咧要救佢啲村民啊同埋嗰啲家人咧，佢就叫啊九月初九嗰日咧，大家咧就上山啦、登高啦，咁啊仲每人派咗支茱萸咧俾佢哋咧，同埋饮菊花酒啦，咁啊可以避到疫噶啦。咁啊，结果佢哋真系冇事。哦，但系落咗山之后，唔系佢啊，仲要杀埋嗰只妖魔添。咁啊，落山之后咧，所有咧嗰啲禽畜死晒，但系一家人咧同埋啲村民咧就避过一劫，所以咧重阳节咧就会登高啦。嗱，其实咧除咗登高啊，仲有啊重阳节呢一日咧，都仲系啊敬老节啦、踏秋节啦，同埋咧菊花节嘅。咁啊，如果唔想小朋友咧喺度玩手机游戏玩咁多嘅话，啊，不妨啊俾佢哋睇下咧啊，我今日介绍嘅巴士的布之故事篇啊，因为佢哋好多唔同题目嘅，咁我哋又分咗类啦。巴士的布嘅故事篇啦，咁佢哋咧以好简单嘅动画啦，短短两三分钟咧。啊，就讲咗一个咧好简单易明嘅故事出嚟啊！除咗有重阳节咧，就是、我今日讲下重阳节啦，咁佢有重阳节嘅故事啦，仲有中秋啦，仲有新年啦，咁啊古代历代人物啊，譬如郑和啊、岳飞啊、曹植啊等等啦，仲有古代嘅发明啊，譬如火药嘅发明啊、蔡伦造纸啊、李时珍嘅本草纲目啊都有嘅。咁如果家长冇乜时间讲太多故事俾小朋友嘅话咧，我觉得佢可以咧俾佢哋睇下呢啲故事，两三分钟咧，佢哋应该睇完就唔会再问妈咪任何一啲嘢噶啦，简单易明嘅。我会俾个会心微笑嘅公仔俾佢，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简单个故事，几好噶。 你最喜欢看那个啊？ 是什么？你黑牛仔啊？ 黑牛仔啊？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陈淑桦版本啊，这个是迪克与牛仔版本的梦醒时分。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 康恩琪。Hello， 早晨啊 ，Casey Lion。 Hi， 宋恩琪，肥妹仔。 系啊，佢好似成日都唔记得我哋个名嘅呢个新同学。 我觉得 都系咁啊。 佢唔记得自己把声啫。 我都系。 头先第一把声，我以为 Auntie 嚟咗啊。 我 以为话梅姐嚟咗啊。 Auntie 系大嗰个。 系啊，嗱，我哋今日咧，就喺假期咧，我哋三个同学仔真系好勤力嘅啫。人哋假期翻屋企瞓觉，我哋咧就翻嚟同大家上堂。 因为我哋太挂住大哥啦， 好玩啊呢度。 琴日啊，同学早晨啊，今日佢哋假期可以听我哋啊， 好开心啊！啱晒啦，我今日咧想教咧一个中文字咧，佢应该咁讲嘅，佢系咧一个动作，但系咧原来咧喺我哋中文里边咧，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字去形容我哋呢一个动作嘅。 系啊，系咩啊？ 就系咧，我哋攞只眼去，我哋攞只眼去做咩啊？ 系望啊！ 冇错啦。咁你如果我咁样讲咧，你可唔可以咧用你曾经记得嘅字咧去形容咧唔同望嘅动作啊？即系举例，譬如话 夹， 譬如看啦、望啦，咁咪有两个字啦嘛，已经夹夹系啦，夹啦，仲有咧 跳啦，系咪远跳嘛？ 远跳啊！ 我以为你闹我哋啊，系啊系啊， 远跳啊！ 木字边嗰个笑字嗰个啦，系啦，仲有咧。 嚟啊，嚟住你啊， 系啊，系啊，嚟 住你， 嚟嚟， 都得嘅，系啦，系啦， 哎呀，咁嗰个唔得啊，吓 咩嘢啊？ 超人个超唔得啊， 或者系啤你个啤， 啤你个啤啦，得啦，嗱，但系你 啤你得， 你有冇发觉啊？真系好唔同噶，你好少见人哋嗌交嘅时候咧，可能你话你头先做咩嘢眼夹夹我啊？你一定唔会噶嘛？你一定话头先做咩眼？啤啤啤啤啤啤我啊！ 或者嚟嚟啊？ 望咩望噶嘛？ 嗱， 你可以讲望咩望 咁 讲，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嗌交嘅时候咧、 啊， 你就会变咗啤你个啤噶啦嘛。 咁又系。 咁证明咩咧？原来我哋中文字好厉害噶。 系。 佢形容唔同望嘅动作啦、环境啦， 都有表情噶。 佢就会系啦，佢就会有唔同嘅 用法。其实眼咧，即系话对你好仰慕啊，好爱啊咁。 你意思系咪话嗰个用个文字咧系？配合埋个情绪啊， 系啦，譬如咧，如果一般嘅话咧，我哋一般净系譬如话啊，望到前面有啲嘢咧，我哋就会用看啦，看到啦，见到啦，或者 系啊，受 echo 好叻啊，你识咁多字噶， 系啊，仲有潮字啦， 受 echo 好到好 厉害 噶， 上咗身啊！ 但如果你要向远处望咧，你话俾人听，我系好远好远见到一个巴士站咧，可能你就要话啦，咁我咧就仰望咧，瞻仰到啦，望得好远。 瞻仰是为用嚟噶喎， 系啊，咁如果咧你要向下望咧，我哋就可以用 俯视、 啊，俯视啦， 担担啊， 或者俯瞰啦，咁样唔系嗰个俯视嘅， 哦系、 啊，如果你俯视担担，系老虎个虎嘅，咁如果咧我哋好用力咁样望咧， 系鬼鬼鬼鬼有神， 譬如我哋就会话啦，佢就凝视住我啦，佢、逼视住我啦，佢盯住我啦，即系木字边个钉字啦， 眼中钉啊， 系啦，如果你话头先我哋话眼啤啤咧，咁我哋如果用文字写都 有 嘅， 有冇文雅啲？ 有嘅，有个灯眼嘅灯字啦， 系 系啊， 木灯下 系啦，又或者用个唐咯，即系唐木结士咧，即系擘大只眼，木字边一个咧，唐兄弟个唐字咁样，系啊，仲有啊，头先我哋话啤都有嘅。向斜斜地一边望咧，我哋可以话侧目啦，咁样噶。 有冇反眼噶？ 有白眼咯。 系 真系喎，你最中意噶啦嘛，白眼咯。如果你话咧，你做咩系咁望我咧？你可以话你做咩官人系咁打量我啊？ 境外输入冇新增死亡病例。内地累计85810宗确诊，死亡病例维持喺4634宗。新疆公布核实新增137人确诊之后，内地多处相继发布公布，话如无必须，近期最好唔好前往新疆核实地区。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民众，如果14日内有到核实之后出现症状，应该及时佩戴口罩，前往就近的发烧门诊通知医护人员，以便及时排查。另外，吉林、四川、黑龙江、辽宁和湖南疾控部门亦都发出类似的通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4点，跌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26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36点，升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6，瑞士法郎0.905，加元1.315，人民币6.682。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59美元，卖出1900.1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台风莫拉菲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啲重阳嘅特别交通安排。喺柴湾直至到下昼嘅7点钟，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哥连臣角道以及喺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咧，都会有封路嘅安排。警方系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警员嘅指示。咁而喺和合石直至到下昼5点，桥头路、永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在和合石一带都有不少改道安排的，驾车的朋友经过都是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啦。 其他的封路方面，在窝打路道因为有紧急水务工程，直至到听日的早上六点，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一段的慢线仍然是会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交通就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康湖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杏花村去中环、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清水湾道兵澳落斜去西贡、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林慧， 钟哥，你开始做晨光第一线惯唔惯啊？ 惯啊，咁你开始同我做晨光第一线惯唔惯啊？ 唔惯啊。晨光朝早六点已经开始，我成日都担心你又唔知醒起身啦，起到身又唔会食早餐啦，对身体唔好噶。嗱，瞓觉之前有冇刷牙啊？ 林慧，我大个仔噶啦。 晨光第一线。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今日系10月26号咧，重阳节翌日后嘅公众假期。 系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举手，我想补充翻 啊， 头先咧嗰个瞬间看 channel 嗰度咧，我讲咧话西九嗰、那个外墙咧摆咗金小文嘅画咧，跟住原来寻晚又换翻阿林长君嘅画啦， 佢、下架又再上翻画啦， 即系金小文嘅画系挂咗一阵， 期间限定，真系瞬间啊，瞬间看小文 望到就系恭喜发财 啊， 望得你好彩。 头先我都考两位拍档咧，原来佢哋真系唔记得咗金小文呢一个汉图识字嘅， 冇啊，真系冇睇啊，我都系睇老夫子嘅咋。 牛仔嘛，你话 同埋牛仔啦，同埋迪克啦， 系啊，呢啲都系集体回忆啊，大家得闲可以睇下。 喂，今日假期、会唔会有啲朋友都周围去玩下？ 参加咗未啊？你参加咗未啊？ 你讲紧本地游， 你一支公啊嘛， 系啊， 我就唔会参加咯。 点解咧？ 喂，都系你估唔使钱啊？ 我要钱啊！ 你买咯，你谂钱嘅咩？ 封建游人系啊，系咪你谂钱嘅咩？ 总之我就唔会咧，俾嗰个银码咧，然之后叫人带我本地游咯。 嗱，呢个就系可能咧，香港朋友咧，或者所有 local 人咧，佢都会最有个错觉就系。喂，自己屋企嘅地方，做咩要跟团啊？咁样 做咩要你带咧？我自己识去啦。 系啦，嗱，所以咧，做本地游咧，其中一个难度咧，就系要带你去一啲地方咧，佢一定要注明就系自己不能去，即系唔系禁区啊，自己好少会去嘅。 咁啊，差唔多。 系啦， 即冇理由带，冇理由带你行两街噶嘛，行过噶啦嘛。 咁如果呢个团系青马观景台、元朗公园、平山文物径，咁跟住同你去食下点心呢个团又如何咧？ 咁又唔得，我自己都去得，真系，自己都去到呢、這个，系啦。 嗱就系咁样啦。 有冇劲啲先？ 嗱咁啊，政府咧就诶、 你话入去礼宾府咯，玩一阵都话。 我 哋佢而家又接见内宾， 佢又唔开放喎，系咪先？又惊俾人啦，就采集嗰啲花。 系啊，如果每个计人头都几好，扮俾你接见内宾，五嚿水俾你一个，啊，东南亚国家一个。欧洲呢个价钱，哇！ 我唔使真系特首个真人喺度，你摆个纸板喺度得啦， 都唔好添，系啦，佢公务繁忙，唔好打搅佢。 摆个纸板啫嘛， 系啦，打纸板 OK 嘅，纸板 OK 嘅。 咩人都知佢住喺度嘛，唔使咩噶嘛，搵开个电视咗场。 即系如果咁样呢啲，我平时去唔到噶嘛。 系啊，系喎，又真系。 你知唔知呢条桥咧？嗰阵时真系有人做过嘅类似咧。我嗰阵时我去大阪跑马拉松，佢咧佢有个嗰啲叫做Expo 嗰啲咁样嘅摊位咧，佢其中一架博览咧，佢其中一个摊位知唔知玩咩咧？就系俾你扮咧得奖选手啊！ 哦，企喺个颁奖， 企喺 佢咪有咩仪式噶？真系 佢唔系企喺颁奖台啊，佢企喺个麦兜面前啊！ 麦兜 有人访问你啊，系啊，好笑噶！嗰阵时个个都排队咧，不过佢讲日文，我完全唔知佢讲乜咧。 讲啦，唔好理 佢啦。咁啲市民就会排队上去咧，然后如果佢愿意玩咧。就有人攞个麦访问你咧，你终于赢咗呢个马拉松冠军，你可以咁想，你可以自己人拍咪得咯，好好笑嘅。但系佢有晒咧嗰啲有 logo 嗰啲 backdrop 啊，即系黐晒啲赞助啊，马拉松选手嘅冠军喺晒后边咧，你就可以上去就话，哇，好开心，我要多谢屋企人啦，多谢丰叔嘅团队咧。嗱，所以如果你食呢条桥咧， 开心啊呢、這个， 去礼宾府呢个都几好玩啊。 咁我就俾钱啊， 系啦，扮或者去正总啊，咩都好啦， 系俾个台佢，佢成日喺度讲嘢嘅， 扮喺个麦兜度，如果咁 官员嚟啦，官员， 我想去埋立法会添啊，感受下咧，你由嗰个座位度咧跑上主席台咧，就走一百米，系啦，哇，呢个 OK 喎，呢个系啦， 然之后俾石 Q 拦住， 系啦，立法会咧系有中学生咧系会有呢个堂咧要去参观嘅， 系啊， 咁当然唔可以俾你咁样示范啊，亲身示范俾人拉走啦，同埋去拉帮手拉人嗰啲啦， 你可以试下揿掣讲嘢， 帮手拉人， 佢先拉人同帮手拉人， 系啦，咁啊本地游咧，咁啊政府咧就喺上。星期五已經開始就放寬啦，就俾本地遊就一團30人，當中包括埋司機啦、導遊啦、係領隊啦咁樣嘅。咁旅行社就可以有可以即係向政府申請啦，每人200蚊嘅資助嘅咁。咁頭先我講嗰個團咧。去食點心啦，參觀青馬橋啊、元朗公園啊、平山文物徑咧，咁嗰個價錢咧，其實折埋一折咗咧，唔使100蚊喎。 哇，咁平 啊！唔使100蚊啊！ 咁你去唔去啊？頭先 啊， 阿細哥咪問唔去啦。 因 为 我上个礼拜我见过有一啲咧700几蚊呀， 系咁我头先而家就系讲紧呢个平啲啊嘛， 100蚊唔使咧我就去啦，即系有钱都赚埋啊， 系啦，包交通噶嘛嗬， 系啊， 真 系 好抵， 咁啊抵啊，100蚊唔使， 系仲有点心， 早讲噶嘛你， 咦，原来你同桂花田同一隔篱喎， 诶，有时都要啊， 啱啊，跟外母啊呢啲真系，做得好啊， 咁不过咧就有少少规定嘅，因为佢哋都即系讲紧绿色文化啊嘛，系咪即系绿色。嘅郊遊嘛，就係即所以咧，佢哋咧有啲地方咧，唔係咁佢又冇嘅，咁咧佢又有啲地方咧就話，政府咧因為規定，因為資助咗你哋啊嘛，係咪先？咁即係有啲景點咧就希望咧就綠色背景，咁即係話大家咧都支持綠化嘅，咁啊等等嘢啦， 即係去多啲郊區啊。 系啊，佢有啲指定嘅景点咧，就系政府规定咧，要你去嗰度影相嘅咁样咯，就系啦，可以咧，系啦， 做下宣传， 做下宣传啦，因为咁政府都资助啊，俾你啦，咁希望你 帮下手，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佢话有啲即系已经参加咗啦，嗰啲朋友咧，咁佢就话有啲，其实咧，我见到即系佢访问嗰啲咧，都通常咧都系嗰啲长辈多啲嘅，系啦，咁有个60几岁嘅退休先生咧就话啦，我哋两夫妇。每个月都参加啲团噶，自从冇即系疫情之下咧，冇得去，冇得飞啦，冇得去参加本地团咧。佢而家有我第一时间去参加啦， 好支持真系。 系啊，不过佢就话略嫌咧，就话每个地方咧，即系每个景点得半个钟，咁佢就话咧，好似走马看花唔系好够咁样。 应该长翻少少时间。 佢都话系 OK 噶，佢话而家咁样资助埋唔使100蚊，系咪？两公婆行出去就200蚊可以玩一日啦，咁佢话何乐而不为？咁所以其实好多。 都啲長輩啊，即係長者退休人士去玩啊，其實都幾好啊。 尋日咧都有同啲朋友咧，即係坐低咧講呢一個嘅本地遊嘅時候咧，都忽發奇想。即係如果我嗰個家族咧，即係咁講，如果家族咧多人嘅， 可以包團。 係啦，其實都係三十人留下嘅話，你即係可能兩圍台都已經係廿幾人都已經係一個家族啦。但如果你咧廿幾人想話出去一齊飲餐茶食餐飯咧，你唔得嘛？咁點咧？不如就 book 一個專業旅行社嘅導遊，自牌導遊，就包佢請佢包翻我呢個團。 其實 然之後 咧， 然之後跟住你 去 邊？我個景點去邊咧？我景點就係去阿姨婆屋企啦。然之後姨婆跟住下一個景點就係去一齊晚飯啦。我哋其實係一個團嚟噶。 哦，咁就 喂，其實又 OK 咁就未得開咯，已經 咁又得唔得？咁啊唔會限聚啦嘛。 係啊，因為佢哋都一齊食飯。 唔關事啊， 唔係佢哋都要 食飯嘅時候咧， 我都係四個， 你都係四人啫嘛。 咁但系问题，你系可以聚埋一家人，可以喺架车里面啊嘛。 本身一家人都聚得噶。 唔系，头先我讲嗰啲系忽发奇想。 唔系，我知本身一家人都聚得嘅，不过你要食饭嘅时候，应该就搞唔掂啦。系啦，你都系分翻台咁样嘅。 啊，几好笑啊！ 我觉得 个景点去边啊？去你屋企啦，跟住去我屋企啦。 但系你有冇见到个贵价团啊？ 啊，个贵价团我冇啊，未睇啊。 有个贵价团 咧，系咪2888嗰个啊？ 唔系，有一个要2500几咯。啲人都谂唔明咧。 系咪长洲嗰个？ 长洲 嗰 个 啊。 系啊。嗱，我未睇到佢详细内容。佢话咧，你就由中环出发去到长洲，咁然后咧就食糯米糍，行北帝庙四个钟，两位收费2520蚊。 嗰粒糯米糍镶金嘅， 系咯，所以咁贵咯。 喂，唔系啊，系咪有酒店住啊？住下啊？中间 系咪 去酒店玩？ 未睇到喎，真系。 佢点计咧？嗬，你2500蚊系一个人，系咪？ 两个人 啊，两个人都 即系每人千几蚊， 都系贵。 因为啲人话咧，你自己搭船去长洲啊食嘢咧，其实都系讲紧一嚿水多啲啫嘛。 系啊， 系啊。 喂，咁但系我话如果嗱，有个系2800， 系咪有人陪噶？ 嗱，但系其中有一个咧，真系值得得介绍噶，佢咧就系98蚊，咁咧就去咩地方咧？有包车咧就畅玩咧唔同嘅主题乐园嘅，咁咧其中一个咧就系 门口影相就嘛？ 唔系，佢唔系咁多个，其中一个主题乐园，譬如佢其中一个真系喂迪迪尼都有嘅，唔系迪迪尼海水啊， 系 佢话咧包海水公园啦，其中一个系海水公园，另一个咧就系咧有一个叫做蝶豆花农庄啊，因为呢个咧都冷门啲嘅，但系咧。上次我就去咗呢个地方，我仲俾咗张相咧，我两位拍档睇咧。 哦，你就去咗自己揸车去嗰度。 系啊，我 老庄啊， 我老婆同埋个仔咧，咪俾咗张相咧，咪佢扮喺玻璃维亚嗰个天空之镜咧，天空之镜。咁然后隔篱就有只。 佢真系做得好好啊！ 土炮草泥马。 你咪舐出嚟效果呃到人咯。 系啊，因为咧嗱呢个农庄咧，佢几过瘾噶，佢里边咧就有咧有五六七只咧嗰啲羊驼啊。即係我哋俗稱嗰啲草泥馬咧，佢就養咗喺個範圍度咧，撞招牌。咁咧，你就可以同佢影相啦，喂佢食嘢啦，好搞笑 啲 羊 驼。好啱小朋友啦。 係啊，得嗰啲 好温順噶嘛，係咪啊？ 全絕温順啊！佢有啲咧傻下傻下咧，直情企喺度咧唔喐噶啦。 哦， 飲咧喺度摸啦，你喂佢又唔食喎，都飽啦嘛已經。咁佢呢個農莊咧， 佢唔會嗌，佢唔會叫噶。 又冇嗌， 即系又唔系咩咩声嘅。 系，但系你摸落去咧，好似真系摸绵羊啲羊毛咁样咧，软淋淋咧。 嗰个绵羊啊，嗰啲嗰个身体咧，佢真系毛茸茸， 好舒服噶， 真系嗰个暖咧，你净觉得系着咗件衫嗰只暖。 系啊，咁啊，不过啲主持人咧都会讲声话，你唔好企佢后边。 哦 ，OK， 因为佢会踢开你系嘛？ 咩都好啦，佢话你最好企佢侧边或者前面。咁嗰个农庄咧，即系我上次推介都几正嘅地方，就系其实玩咗半日啊。都只系玩咗一半咋？ 哦， 佢唔系因为佢唔系地方真系太大，固然系咧，因为 即要走啦。 我嗰两个僆仔 玩一样嘢可以留好耐啊。 系啊，我嗰两个僆仔就喺门口个龟池度咧玩咗成个钟。 掟龟， 你知唔知对大人嚟讲咧最痛苦就系，其实阿仔啊里边仲有第啲嘢玩啊，我要望个龟啊，我要等佢伸个头出嚟啊咁样。 系啊，似唔似自己？ 哇，成个钟啊玩咗。 唔系啊，哎呀，爸爸咁咪好咯，你下一次又可以唔使再谂第二个地方，去翻嗰度玩另外嗰一半咪得咯。 好贵啊！自己入去， 好贵噶。 我亲得佢呢个平啊，真系。 系咩？咁你入去嗰个农庄嗰度要几多？ 自己入去， 300， 四个人唔止啊。但系佢包好多嘢嘅，其实你计翻都抵嘅，因为佢除咗俾你有有已经有张饲料卡咧，你可以换嗰啲嘢食去喂啦。佢又会有咧， 都系自己。 你又想真系？佢有譬如话有啲手工艺嗰啲制品咧，譬如佢已经俾咗个皮嘅锁匙包你，你就可以咧自己去到嗰个。 个锤仔啊嗰啲地方咧，自己凿咯。 有人教噶？ 佢有个导师好似企喺度咧，会指点你一阵咯。佢就唔会手把手咁教你嘅。系啊，所以立立杂杂，即系呢个都系本地游一啲好推介嚟嘅。 你未讲几次，佢可能佢唔记得咗几多钱。 哦，唔系啊，四个人要成差唔多700蚊嘅，好似 四个700蚊都贵。 200蚊留下 都算系咯， 要自己揸车系咪啊？ 系啊， 你系自己揸车， 自己揸车去咯。 佢两个细路仔咁鬼细个，又真系好似有啲贵，包唔包食啊？ 唔包咯，就系话 唔包 噶。 哦，有冇嘢食噶？ 有 人食噶， 人食唔系净得出嚟马食嘅，真系好多噶。 但系嗰张相值回票价啦，系咪先？ 系啊，佢净系扮嗰个玻璃之镜，吓死你，真系好。 系玻璃啲镜嘛？ 系啊，天空之镜变呢个。 见到有啲团咧，即系话啲旅行社即系纷纷喺度谂下本地团有啲咩游咧，咁我唔知吸唔吸引到大家咧。 讲嚟听下。 佢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是、咧，去几条旧屋村， 系 彩虹村、平石村， 做咩啊？ 去行啲旧式嘅店铺，欣赏咧旧式嘅建筑啊设计， 唔系OK噶， 似导赏团， 导赏团啊， 即系咁样咯。 因为你有啲我哋有啲 friend 咧，佢都做呢啲本地游咧，其实佢以前就主打同啲外国人 sell 嘅，咁佢哋 sell 好多噶啦，搭棚都系一个项目嚟噶。 系啊 ，OK 啊呢啲， 但 系 对于外国人嚟讲咧，喺香港嘅搭棚，我哋用咗嗰个竹咧去起楼咧。外国人系好阿飞 死佢噶， 哇咁稳阵噶，咁起到楼噶。 佢攞你，佢当然嗰啲就唔系净系攞个棚去镶入去石屎度啦，佢俾你方便擒上去啊嘛。 系啊， 但 系 佢哋应该都好神奇，就系攞竹攞条绳， 攞灭系啦， 即系竹灭，咁就搞得掂咯。 巧实个棚，我讲起就摩天大厦喎。 系啊， 如果呢一啲咁样嘅参观咧，我都有兴趣嘅，不过都要问翻个价钱先。 都系相宜啦，我谂。 佢未嘅系啦，不过仲有咧，会去下自然靜院嗰個南蓮苑院祠啦，會去下香港嘅口罩廠去參觀下點樣製造口罩咯。 口罩廠， 口罩廠啊， 即係佢冇講邊間，咁啊或者 係如果係監獄裏邊嗰間就真係難得啦。 即係懲教嗰啲啊，傳説中嘅 CSI 就喺呢度啊，咁樣。 艺术馆一天游咯，佢意思就话有啲咧就系开宗明义就系讲紧我旧屋村嘅一日游咯，咁可能对于一啲朋友可能少去呢啲旧屋村嘅，咁都系一件事。 其实如果而家可以开放大学校园啊，仲好睇添啊！ 你知啦， 唔系冇晒啦，你知噶，我哋平时唔入得去大学噶啦嘛，你就算校友都要有申请有登记噶嘛，所以如果咧佢能够同大学当局 开放 ， 其实每间大学都好鬼大噶嘛，都可以去。真系， 所以咯，我话本地 坐一坐， 本地大学游系啦。不过我惊啲人攞住啲相咧，又对照啊，呢度就系哦，唔系我当年同女朋友拍拖嘅地方啫。 哦，边子路 而家去唔到咯， 所以咪话值钱咯， 所以咪可以开放咯，谂下都可以啊，系咪啊？ 参观香港电台都得啊。你叫货柜 office 未啊？ 依家系因为疫情啫。 也没有路费心债桥上去散步，连车中也可理想达到，从旺角直到乐富，转眼冲出将军澳，逐次到站也用吻逐次的数，脚在跳着舞，轻易前往有去路，穷都好，至少我们自己心中有数，挨饿也不想放手，不拥抱。车厢中同游，忘记我两伤口，愉快将焦点停留在玻璃窗的宇宙，月台在飞走，东京景似没有，东仓风景也尚算能独有，延续每分钟相厮守，车厢中同游，和这世界挥手，愉快的一对木偶，爱到千次日落 歌，快乐正路过，不管谁亦去赞助，人很多，至少我们什么都可去播，无论那一双眼睛祝福过，车厢中同游，忘记我两伤口，愉快将焦点停留在玻璃窗的宇宙，月台在飞走，东京影子没有，当初风景也尚算能独有，延续每分钟相厮守，车厢中同游，和这世界挥手，愉快的一对梦偶，爱到千次日落还未够，疲倦你会放手，那句现在没有，梦却尚有，千次日落还未够，谁若愿意放手，最后前才越有，大雪越 有 Shine 嘅东涌日和吓，好多地铁站名啊！哇，呢个真系一年代嘅记忆啦，真系差唔多廿年啦，呢只歌都有。 跟佢头先讲嗰啲歌词，可唔可以咁样一条路咁样？ 可以 又出去边度？ 又出去本地游咯， 去东涌。 系啊，我琴日都做咗一个本地街头游啊，好耐冇去过旺角个街头 啦。我唔明点解你啊？ 我想感受下嗰、那个即系地道繁荣嘅城市，好耐冇去过啦嘛。跟住我发觉咧，你知唔知条街真系变咗好多？ 点样？除咗边条街先？ 西洋菜街咯。即係嗰條行人專用區咧，原來而家咧少咗，有好多鋪頭就招租啦，即係跟曬啲鋪出嚟啦。佢最多係咩咧？而家以前你就話金鋪好多咯，而家咧嗰條西洋菜街咧，我由街頭行到街尾咧，最少有四間咧嗰啲手機配件鋪頭啊，即係嗰啲咩開倉啊，咩嗰啲咧， 有埋嗰啲網紅要做， 有啊有啊， 佢得啊，係啊係 啊。喂，我真係完全感受到咧，就係好似冇咗其他嗰啲消費咁樣啊！邊有咁多手機配件賣到呢個地步啊？你成條街起碼有四間喎，真係。 嗰可能臨時檔咯，似係。係 啊，容易啲開啊。 同埋樣樣嘢消費都好平咧，其實你望住都有啲心噏㗎。即係以前仲會有啲潮物啊，而家全部都係嗰啲十蚊條手機殼啊，你要唔要啊？咁樣咧，旺角變咗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有旅游业界发起万仔游行，希望特区政府推出措施，切断疫情，早日恢复通关。多架大型旅游巴朝早在湾仔金紫荆广场集合，万仔至政府总部，沿途再有旅游巴加入。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话：，现时好多旅游业界雇主都食老本，唔少打算喺十一月底嘅政府保就业计划完结之后，要求员工唔好翻工，形容现时情况严峻，希望政府尽快推行强制全民检测，尽快切断疫情，俾旅客往来。他又说本地游反应未如理想，因为旅行社需要遵守程序和守则，加上本地游市场不大，相信对整体旅游业帮助不大。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当局放宽本地游，每名的参加者都应该要有心理准备，如果团内有人确诊新型肺炎，将会有机会被视为紧密接触者而被隔离，呼吁参加者做足各项防疫措施。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当局应该例行巡查，以确认旅行团执行防疫措施的情况。 另外，对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针对目标群体以至系大规模嘅强制检测，系必不可少嘅防疫工具。曾其恩认为，如果要进行全港大规模强制检测，需要短时间内进行，并要限制市民活动，否则会令到效用减低，之后都有机会出现零星个案。一连四日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相信是会议举行会场的京西宾馆附近一带，朝早保安加强，会场外和附近的路上停泊多架公安和特警车辆，有公安和便衣人员在附近一带戒备，并实施交通管制，车辆不可以驶近宾馆。新华社报道，会议议程包括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审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的建议。报道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型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解放军部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全军部队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文章话，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在纪念抗美援朝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文章又话，军队要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并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啲重阳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喺将军澳直至下午六点钟，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嘅通道咧系会暂时封闭噶。咁而喺屯门咧，直至下午七点，屯门嘅清新径以及系前往青松观同青松仙苑嘅通道都系会暂时封闭。而港铁为咗配合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直至晚上七点，部分嘅东铁线列车系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咧亦都系会局部开放。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口一段亦都是开始车多。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交通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康湖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 陈奕迅。 以前真係順口開河，即係咩口不擲言噶嘛，咩都講。咁你而家哇咁多留言，任何人都留到言噶嘛。咁你做咩要俾個陷阱自己踩落去？ 再與你轉個圈，發覺你會更耐。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晝一點至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羅敏莊、阿土嘅《Made in Hong Kong》，你可能會聽到我嘅新歌。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子健是一名12岁的阿氏保家症患者，在他申请入读中学的时候，学校行政人员和子健妈妈见面的时候，只是集中问关于子健的残疾，完全没有问到他日常生活和读小学时候的校园生活。结果子健的申请被拒绝，他妈妈认为学校是基于子健的残疾而作出歧视，于是他们向评基会作出残疾歧视投诉，个案透过提早调停而得到解决。学校答应在家长提交补充资料之后，会重新考虑子健的入学申请。根据残疾歧视条例，如果校方拒绝申请人入学申请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残疾，都有可能违反法例的。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 嘿，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广播到人妻信箱之阿爸阿妈得闲嚟住一头半个月，嗱，屋企有四大长老嘅你啊，佢哋啊唔知会唔会咧话我挂住嗰啲孙啊，就话嚟你屋企住翻几日咁啦。嗱，虽然话住几日啫，即但系佢哋嘅生活习惯并唔会因为啊呢几日或者一个月佢会改变噶嘛。咁嗰两公婆，尤其是个新抱，咁点处理啲老人家突然间住喺你屋企嘅情况呢？ 老婆，即系阿爸话咧，佢好挂住。 我系啊，系点啊？嚟个 take two 啊？ 老婆 啊？ 阿爸话咧好挂住阿肥妹仔同秀恩琪啊，佢想过嚟住一个月，你租我间房得唔得啊，老婆？ 阿老公啊， 系， 其实老爷咧，佢又可以咧参加多啲嘅老人中心嗰啲活动，又或者做下义工啊，打发下啲时间啊，咁咪唔使成日嚟过嚟话喺度住咯，我哋都有我哋自己生活噶嘛。 哎呀，即系。阿爸喺我哋度，咁我哋咪可以出去拍拖咯。我哋仲可以咧 staycation 添啊！嗱，你谂下，我打机，你做 spa， 或者你做 spa， 我打机，几开心啫！ 系喎，哎呀，真系，哎，好，老公，我哋都好耐冇人二人世界啦。 你似唔似个通啊？ 系啊系啊！ 你本来想闹我噶，睇你个样，一听到我做 spa 就唔同晒啦。 哎呀，老公你真系好， 自己写剧本都唔知道，真系。 嚟多啲，嚟多啲。 好，阿老爷驾到啦嘛！ 唉，惊啊！同我攞啲嘢入去，唔好咁大力，你轻轻地放低得唔得先？阿家嫂， 可以。 阿家嫂啊，你同我啫，准备好嗰啲嘢咪噶实产。 阿老爷又唔系第一次嚟住，你点会整唔好咧吓？ 阿爸，哎呀，屋企咩都有啦，你做咩买过晒啲新嘅过嚟啫？ 你铺华化嘅真啊！你啊， 用开啊，嗰啲洗头水啊、碱液啊咁，都唔同我用开嗰啲牌子啦。 你都冇头发啦，阿爷啊！ 都要冲身嘅。 我有第二啲地方有啊。 啊，加拉底都要啊？ 唔使啊，好臭。同埋啊，你哋应该又买定多啲。喺度方便我随时上嚟住先得噶嘛，知冇啊？ 知道知道知道。 心声嚟嘅呢个，俾埋间屋住你好唔好？ 老婆你讲咩话？ 我冇嘢啊，老公。正所谓相处好啊，唔使讲埋下一句，大家明系点噶啦？开心建成还是深呼吸？透个大气忍佢忍佢忍佢，但系系咪所有事情都系要忍嘅啦吓？ 系肥妹仔受恩情， 系 衰嘅爷爷仔家阵，我哋呀都要环保，唔好开冷气啦，知冇啊？ 知道。 受恩情，你咧？啊，学爷爷咁，嗱，我教你啊， 点啊， 着条孖烟通、哦、啊，系咪好凉爽啲？ 爷爷啊，你嗰度咧黑掹掹嗰度系咩嚟噶？ 嗰笪拉嚟 嘅。哦，嗰笪拉嚟嘅，原来系咁样， 好凉爽啊！ 老公， 咩事啊，老婆？哎呀，我发紧好梦，你做咩咁大声叫 啊？发紧好梦。 唉， 仲发梦？ 平时夜晚又唔见你叫得咁大声， 咩意思啊？ 唔系你平时夜晚啊，你扯鼻鼾大声过你把声啊嘛？你做乜嘢？做咩事先得噶？ 老爷呀、 啊， 你睇下佢啊，佢点会着住条孖烟通喺屋企周围行啊？啫，佢仲要掹开只脚啊，对住个风扇 ，Oh my god！ 咁做咩？你唔想佢着孖烟通啊？你想佢除埋？ 哦， 唔系，我未瞓醒啊！你咩意思啊？即 系系你，我就唔介意啦，仲同你风筒吹嗰啲，咁、 哦、 但系 咩？你攞风筒吹， 吹干、啊，吹干佢， 吹干只脚系嘛？我头发 系咯，咁佢 你瞓醒定我未瞓醒啊？ 喂呀，你快处理又唔理你啊？ 哦，好好嘅，阿爸， 喂食喂食啊吓！ 阿母，你热咪开冷气咯，唔使钱嘅系咪先？肥妹仔同老婆仲有工人姐姐都喺度睇蚀晒你，又唔系几好啦？ 讲咩啊？你哋两公婆啊，我话你听啊，一日到黑啊，喺树咧开冷气啊，俾我两个孙一啲新鲜空气啊都冇噶，怪唔之得啊！佢两个成日睇医生嘅，唉，真系啊！ 唉，算啦算啦算啦，咁你着多两条孖烟通得唔得 啊？爹哋，好惊惊啊！爹爹，我以后咧，我唔敢讲台湾 啊！做咩做咩做咩，肥妹仔？哎呀，你过嚟，俾爸爸望下先。惊咩啊？咦，你又偷食咗阿妈啲花胶啊？哎呀，你衰啊你真系！上次食海参你已经系偷到咁样 啦。我未啊，妈咪整得。 咁点啊？你又讲咩大话今次？ 唔系讲大话 啊！阿肥妹仔，佢问我啊，佢问我系咪成日讲大话，我就问佢点解啊？ 爷爷嗰啲牙齿一啲晒出嚟，一只牙都冇，好似毛婆惊啊！ 哦，你哎呀，傻妹嚟噶，其实我都唔知道你惊乜。 惊啊！ 你惊咩啫？嗰啲假牙啊嘛，假噶。 嗰啲牙会假 噶。猫都有假噶，狗都有假噶，老虎都有假噶。 都唔知啊！你点教女啊？教到呢个肥妹仔咧咁傻啊，连假牙都唔识，见到仲要喊餐懵嘅，唉，真系唔知点教女嘅。 阿爸，你收翻埋棚牙先啦。妈咪啊，妈咪，我咧有条历史题我唔识啊，爸爸叫我问你啊。 心声又嚟啦！死佬，我做紧 facial 噶嘛，啲指甲都未干，点教细佬啫吓？ 妈咪啊，仲有数学题啊，点解咧幼稚园同学咧已经要计数嘅？我都想玩啊！我 等等等等吓， 阿妈妈咪就嚟搞掂噶啦。 哦，你晚晚都听到你讲呢句嘅。 等 乜鬼啊？唉，秀恩佢叫咗你好耐噶啦，家嫂，你啊都唔理佢嘅，你点做人阿妈嘅话你知？嚟。收翻佢 啊！系， 等爷爷教你。 好啊好啊，爷爷你扶我去玩啊，我哋。 老爷，我敷紧面膜，因为我忙紧啊嘛。你个仔啊，打紧机器都唔教个仔啦。 哈，你两公婆真系一担担啊你。好彩咧，我喺度啊帮手咧睇住个孙仔。你哋咧一个就挂住扮靓，越扮就越丑；一个咧就挂住打机，都唔知为乜啊！平时咧又得嗰个咧讲嘢叽里咕噜嘅工人，就即系嚟招呼个肥妹仔同个瘦恩茄，唉，真系激气啊！ 爷爷，爷爷都唔系咁样嘅，因为咧妈妈有时咧都有教我做功课嘅，你睇下呢几份。全部唔合格嗰啲功课都系妈妈教我做噶， 系啊， 爸爸咧就冇教咯，所以咧我唔记得交功课嗰几日咧就系爸爸负责噶咯。喂衰仔，你咁嘈做乜嘢？你哋，唉，教你做功课已经好辛苦噶啦，呢啲咪叫女人做咯。阿爸出去搵食，你估唔使做噶？你帮我休息下得唔得啊？唔好阻住我打机啦，真系。 爷就喺度住唔紧要，之但系啊，佢管呢样又教嗰样就死啦。啊，不过啊，佢识教人，但系佢自己又做得好唔好咧吓？啊，有一日电视机啊传嚟一啲女人嘅叫声、哦， 叫啦，叫啦嘛。 叫啊！ 女人叫声啊嘛， 我话讲形容咗啦，仲使叫嘅咩？ 你叫个声，我哋点知点叫啊？ 救命啊！救命啊！救我啊！救我啊！ 肥妹仔啊，你听唔听到爷爷间房里边咧有个姐姐咧系咁嗌咧救命啊！救命啊！系攞咩嚟照咧？咪攞电筒嚟照噶？ 我唔知系咪，但系佢好似唔系讲我哋嗰啲话噶。我哋 佢话救命啊嘛！你快啲攞个电筒嚟照啦！ 救命命啊！ 系啊！ 不如我哋去搵下爷爷睇下咩事咯。爷爷，哎，爷爷，爷爷有冇事啊？爷爷， 冇事，冇事，冇事，系。你哋去玩啦、啊，两个啊，唔好阻住爷爷，乖。 唔系喎， 唔系喎，哥哥啊，妈咪话咧，讲过咧，如果咧不停咁听到人叫救命啦、啊，就要打999报警噶啦。 系啊，我头先就听到个女人咧， 讲咩啊？ 佢嗌救命咧，嗌到咧扯晒气咁样咧。 救命、 啊！系啊，我不停听到佢好重嘅呼吸声啊。会唔会咁啊？我哋唔好打999啦，我哋不如先打电话俾爹哋睇下佢会唔会教我哋点样做啦。 但系爹哋佢做紧节目，佢话唔可以打电话俾佢，佢听唔到电话噶。啊，咁不如我哋一齐撞门，嗰啲电视剧嗰啲人咧，佢会一齐撞门。 好啊， 我哋去一齐撞门救姐姐好吗？ 你撞先、啊，因为你膊头阔啲。 唔紧要，你听我一二三，嘣！ 喂喂喂！ 哎呀，爷爷你冇着裤嘅？ 做咩事啊？啊！ 爷爷 你 两个咧， 我呢一个系裙裤， 咩嚟噶？ 啊，爷爷，我哋一齐讲个寿恩剧，我哋入嚟一齐 救姐 姐啦、 啊！ 但系点解冇人嘅？ 唔系、哦，爷爷啊，边个喺度叫救命啊？头先、 啊、真系噶，爷爷喺处睇电视啫嘛，你两个傻啫。你妈咪平时啊唔俾睇电视啊，咁我咪匿入房嚟说睇电视咯。你哋唔好啊，话俾佢哋知啊，你阿爸阿妈知道。 我哋都睇 啊，我哋都想睇噶。 阿爷爷 得啊， 爷爷爷爷，我想问咧，点解呢个姐姐咧，佢件衫咁薄嘅？佢咪好穷噶佢， 系啊，好可怜啊，需要人哋帮忙啊。 系啊，但系我见到嗰个哥哥咧，佢好似跑完步， 好似跑得好辛苦，流晒汗嘅。 我咪就系去搵食咯。 我系去搵食啊！点解地下咁多纸巾嘅爷爷？你伤风啊？ 你话我？ 系啊，我见到你抌咗好多厕纸喺地下度嘅。 我啲唔怪你噶，嗰啲系棉花嚟嘅。 我棉花嚟嘅、啊啊。哦，好啦。 啊！呢啲就系咪叫做？喂，老不尊教坏佢个子孙啊吓！啊，呢头就好话个只仔啊，新抱啊，冇理个孙，嗰头咧自己喺间房度煲剧，哎呀，就唔理我两个孙，仲搞到个大头佛出嚟。 世界已扩大，变化太快，未满足，不想吸秋寒。事事放纵，何妨春海平凡？跌两眼细看着理想的命运，不愿被做陪衬。 跳过这界限，跌跌碰碰，就算伤不再重，不怕痛，要靠着这双手奋勇前进，再拍翼去冲，放胆去找到心里面。能高飞，不怕谁去挡，忘掉繁琐的束缚，出走一趟，目标在远方。 神可以追赶，不再成盼望，快跟上心中想法，别再放，重拾童真的感觉，这一刻再盛放。眼界要放大，懒理这世俗见解。世界从来不需计算，不寄怨，要笑着面对这现实，不自愿被同化。当我未够坏，痛痛快快，就算得到教训，不气愤，要趁着住青春住勇，谁怕？尽发力去闯、哦，放胆去找到心里面渴望，期望能高飞，不怕谁去。寻渴望，教这世间可感染着曙光，与自由的心开拓，分享所有，尽飞到远方，把双臂张开，拥抱着希望，重拾成长的一切是曙光，忘掉繁琐的境况，一起飞向晴朗。世间有很 我们三啊，有许正文啊、陈海彤啦，同埋钟舒曼嘅。喂，头先嗰 个处境 系咯，个爷爷好难搞噶。 即系你唔好话系咪系咪真系老爷奶奶？就算系咧嗰啲姑仔啊，或者嗰啲叔仔啊，即系其实系第二个亲戚咧嚟暂时住翻几日啊，一个礼拜咧。有阵时你啲地方系 我哋地方大，你知啦，系咪先？哇，大到一定 见到啦。但系点都有个位俾佢瞓噶喎。 即系大家啲生活习惯啊，硬系咧都系要避忌。 喂，阿彭姐，嗱，虽然你一支公啫，咁但系你屋企又大噶嘛，系咪先？你一个人住唔晒几一。千几百尺噶嘛，咁 点？ 咁你有冇招呼过你啲任何一啲嘅？ 我试过有招呼 远房嘅， 我就比较少。一来已经系少远房亲戚啦。 哦， 咁所以嚟到嘅时候咧，其实我都系需要咧，俾个地方去住嘅。不过唔知点解，可能咧住过一两次，譬如我哋姑姐嗰啲咧，佢嚟咗香港，咁我就哎呀，唔好去 酒店啦， 即系酒店度住啦，喺我度住啦，有地方咁啊住啦。咁試過咧住過一兩次嘅，咁其實咧嗰個問題都唔係好大嘅。咁通常咧你梗係喂過門都係客，就算係親戚都好，咁你梗係想俾個最好個 位置佢哋， 所以連你間房都俾佢住啦。 咁但係咧，佢哋又會好客氣咧，又唔想啊，點樣寧願瞓廳啊，即係嗰啲你又唔想啊咁樣，即係淨喺呢一個嘅話題上面咧，都會搞一輪啊咁。咁最後咧，總有一個要屈服，一係就對方，一係就自己咁樣啦。 我有試過去柬埔寨咧，嗰陣時候我親戚喺嗰度嘅，咁我就去到嗰度掃墓添啊，好遠嘅，跟我媽翻去咧。咁又系同你个谂法一样喎、啊。我哋开头就话系咪阿妈，我哋系咪住酒店咁样？跟住佢话唔好啦，我哋好耐冇见过呢啲亲戚啦。咁真系好耐嘛，你隔两个地方，佢话就瞓喺人哋屋企度。咁我仲谂紧都咪要打地铺啊嗰啲啊。咁啊，人哋外国地方就 好 大， 系啦。 佢啊真系可以咧腾空到有一间咧，即系大客房。咁你可以喺嗰度住咯。不过咧唯一要适应嘅地方咧就系、 是、就要同阿妈住啦。 咪同阿妈瞓埋同一张床咯，一定要噶啦。不过张床够大，咁啊都 OK 啦。咁但系咧，你其他习惯咧，譬如佢就话嗱，你唔好咁夜瞓。 哦， 系啦，你知我夜猫嚟噶嘛？ 边个同你讲啊？ 我妈同我讲咧，话你唔好咁夜瞓，因为讲 啲亲戚嘅， 人哋全家都瞓咗咯，因为佢哋好早就瞓咗啦，可能十点咧，佢哋已经全部打晒喊路。跟住话唔系嘛，我十点而家先鬼打咁精神，咁点算咧？跟住你又冇地方去啦，夜猫。妈妈唔通行出去，你去听咧又大件事，因为咧出出入入咧，你会经过佢哋嗰啲房门咧，佢有阵时听到你又开灯啦，又闩灯啦。 哦， 佢第一晚佢我试过，佢哋好紧张话 咧，系咪唔关啊？ 系啊，你咪唔关啊？ 或者系系咪有啲咩想要啊？ 你咪想食嘢啊？要唔要？系咪想我煮嘢俾你食？哇吓到啊！唔系啊唔系啊，我唔记得叫佢姨婆定咩咯？话唔使啊唔使啊，阿表姐嗰啲 打搅到人啊！ 系啊系啊，我自己搵嘢食得噶啦，咁啊仲使啊搵嘢食？佢就话你咪要嘢食啊？系啊，我帮你开。雪柜定唔知咪自己唔知地方咧， 因为佢要有呢个尽地主之言啊嘛。 于是我第晚我就匿喺房度咯，唔敢出嚟啦。我上网睇手机咯。 阿豪仔讲呢种咧，反而我就有同感啊。因为咧，我去咗外国嗰度探亲戚嘅时候咧，就系咁样嘛，就系佢哋唔会要你住酒店，你啊去翻佢哋屋度住，因为真系好大啦。咁我系点咧？我就朝头早唔敢咁早起身，因为佢哋好晏先起身。 哦， 我要咧一路其实瞓醒咗，八点瞓醒咗，但系都要瞓到咧。十一点、十二点佢哋起身啦，咁我先起身咯。 系啊，因为你唔同晒嘅，其实最大件事就是个生活作息咯。 喂，呢个好紧要啊！ 啊， 但系咧，竟然咧，我就冇谂过阿妈咧会愿意同你瞓，因为有啲阿妈咧 唔愿意啫。 唔系噶， 你讲紧系细个时候。 唔系啊，头先咧佢话 最近啊， 最近 呢 咁又难得，你仲肯同阿妈一齐瞓， 即系两个咧 both 咯，即系话阿你咁大个仔就同阿妈瞓，阿妈又愿意同你咁大个仔一齐诶， 阿妈就实肯嘅。 唔系噶，有啲 即系你已经唔肯啦。 佢唔系，佢调翻转啊！阿仔唔肯啊！ 我认识有啲阿妈咧，系话就算同即系租酒店房咁计啦。即系去旅行租酒店房，阿仔同阿妈间房咧系分开床，单两张单人床都唔制噶。 唔系，如果我哋去酒店就梗系尽量 book 两张床啦，但系就唔会两间房噶啦，即系方便照应咁解啫。 不过咧，即系认真地啊，如果去打搅啊、滚搅人哋嘅时候大家都自己去跟翻人哋嗰间屋具里面嘅规矩，就唔好跟自己嗰个咯。 我去人哋屋 企四大长老都系咯，我想话。 我去人哋屋企咧，去厕所啊，干净到不得之了噶。去完之后咧，哇，大清洗噶，你都费事留低啲纪念品。系，总之有长者嚟住嘅，自己执生啦。 好世界作贡献。台湾立荣航空一架定期飞东沙嘅军方包机，今个月15号飞至香港飞航情报区交界嘅时候，被香港拒绝进入而要折返。包机折返之后，因为天气问题延至今朝早起飞。航机朝早9:44抵达东沙，预计中午前返抵高雄小港机场。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处负责人冇回应有否跟进，有否先同香港方面联络，只是叫记者询问民航局。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490点，跌2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81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7，瑞士法郎0.905，加元1.316，人民币6.688。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28美元，卖出1,898.85美元。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后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啲重陽嘅特別交通安排。咁喺香港仔直至到下晝嘅五點半，貝路道近住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一段，以及係由石排灣道通往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嘅支路都係會封閉。咁而喺葵青區咧，直至下晝五點，永創街、永孝街、永立街以及係部分嘅永德街、永賢街同埋永順街都會暫時封閉。咁而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建路嘅一段永基路咧，就會改為單程南行。其他的封路方面，在窩打老道因為有緊急水務工程，直至到明日的早上6點，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龍翔道公園一段的慢線是臨時封閉。現時一帶的交通開始擠塞，車龍排到近獅子山隧道的收費廣場。其他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多，龍尾在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貢消防局一段擠塞，車龍排到近康湖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和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or treat。 我哋风骚快活人呢就 Halloween 唔出街啦，留喺屋企度食餐饭。咁有咩菜式好煮呢？ 梗係煮呢一个巫婆扫把芝士饼啦，扫走晒啲病菌，干净晒。 嗱，讲明先啊，我唔扮巫婆㗎吓。 你放心啦，今次你扮扫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钟啊。 哈，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还惨啊，我会变成做程振鹏啊，我没得做司机了，她只是懂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那我最好了，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是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用不用变成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十二点十一分啊吓，同样翌日系啦，差唔多差唔多。 彭仔佢未讲详尽嘅天气报告， 所以交俾你哋讲啦。 佢心痒痒啊，喐身喐成噶， 望住嗰个荧光幕好耐啊， 都觉得我唔到啊。 哇，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啊。喂，今日咧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嘅，下午干燥。今日会吹和缓偏东风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明日大致天晴，就日间干燥。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埋会有几阵雨。 哇，仲有几阵雨添啊！ 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啊，摄氏27度，相对湿度66%，要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嗱，我又要讲呢单新闻咧，同我哋咧呢个做人处世啊。嗰、那個守則好有關係嘅，你哋認為咧？如果嚇、你攞到好大嘅着數，係好大嘅着數，同埋你 feel 到咧，其實係人哋蝕俾你嘅、即係你嗰啲着數咧係基於人哋蝕底嘅。 係， 咁只要嗰個人佢、主動俾呢一個着數你，係、咪就代表你可以攞得心安理得、義無反顧咧？ 哦，咁啊，一定唔係啊！我會睇下嗰個即係。俾着數我嗰個係啲咩人啦？佢嘅背景係咩咧？如果佢係嗰啲 唔係講犯法嗰啲，即係總之純粹可能譬如話咧，阿彭姐佢好豪咁樣咧，請我哋食咗一餐咧，點知個餐咧即係金到咧，可能得啦。5000元呢一餐我找嘅，佢请你。 我举个例啊，如果嗰个肯付出，令到我好着数嘅嗰个人咧，或者嗰个单位咧， 系 佢系地产发展商。 OK OK。 咁我梗系攞啦， 系好， 一啲都唔会觉得有任何嘅歉疚啊。 唔好意思， okay, 即系如果佢系个嗰啲普通嘅打工仔，佢突然间好豪咁样请你， 即系例如我呢啲咧，系啦， 系啦，你无端有一日咧唔知发起神经，你请个彭仔话得，你去旅行啊嘛，成张机票我包咗你咁样，可能你就会唔想攞啦。 商务 系啦，你系咪就会唔想攞啦？ 我就会唔敢攞， 呢啲叫乞衣兜揦饭食啊嘛。 系咪？但你主动俾佢噶， 都系啊， 你主动俾佢， 我主动俾你。 你主动豪俾佢噶？ 咦，我真系可能黐咗条筋。 系啊，系噶嗱，个问题就系你会唔会咧咁 有 心？你有 咩病啊？ 你会唔会咁有心咧？考虑埋对方，点解你咁傻嘅？ 因为我惊。 你怕有 事會不會有古怪？ 係啊， 想善我， 會唔會有陰謀喺度？ 係啊， 係啦，嗱，呢個咧就係一個的士司機， 有啲打量，有啲計算 嘅， 真 係。係啊，嗱，你而家可以代入啦，你係個的士司機，咁啊，香港發生嘅，咁啊，真人真事啦。佢就話咧，有一日咧，佢就喺蘭桂坊啊，載到一個啲飲醉酒嘅乘客，前提飲醉咗啊，女乘客嚟嘅， 女乘客， 咁啊，佢去山川道喺邊噶？山川道 可以喺香港嗰边，系咪 唔紧要，其实都 浸 check 下。 系啦，我哋浸 check 下啦。总之佢地方山川道，山川道 咁样， 去咗啦咁样。 check 唔该， 到 嘛？ 好啦，咁我由兰桂坊去到山川道咧，应该都好近嘅，就因为佢78元啫。咁 啊， 系咪应该香港道？ 跑马地 ，OK， 好近啦。咁佢落车嘅时候咧，个女仔就话啦，音乐都停咗，啱啦。佢话我带唔够 cash 啊。不如我除， 系 只表俾我， 唔系 表俾你啊！ 真系只表啊！ 系啦，除就除啦。咁你以为除咩咧？咁样 我 除低条安全带，跟住我就上去出去揿钱咩？真系除只表，真系 系啦。佢仲同佢咁讲， 司机 有多嘅你就当系 tips 啦。拜拜，除得只表就俾咗个司机，个司机你又收咗。 但78元个，我相信一只表都唔止啦。 系啦，咁可能个司机 表带都 表带都唔止啦。咁啊，司机真系收咗。好啦，咁啊走咗啦，有佢收咗啦。 我真系走咗就算啊，都 好啦， 即系不论真假都好照收啦。 好啦，咁啊司机咧，跟住又做第二啲动作嘅，佢上网，佢就问人哋，佢将呢个经历讲出嚟，影完张相，佢就问啦，各位啊。呢只表咧，其实值几多钱？佢唔识。 系 呢只表其实值几多钱噶？ 名表 咁系咩表？ 结果好啦，结果系 cheap 嘢嚟啫。 丹顿啊， 都系嗰啲卡地拉啫嘛。 哇，10多萬 又唔使， 咁又唔使， 普通未去到咁夸张。 佢 普通卡地拉20000。 系咯， 系啦，20000 咁平嘅咩？ 系啦，有 系 啦，我呢只8嚿水，佢嗰只20000，即系可以买到哇40只我呢只表。咁跟住咧，佢就 咁点算好啊？ 好啦，而家问题就嚟啦。佢上网问完之后咧，啲人就话：喂，唔系师兄啊，呢只系卡地亚嚟嘅，你真系可能要 check 下价钱。佢咧攞埋只表咧，去边度 check 咧？ 去翻间铺啊！ 佢攞去当铺度问。 我当铺， 人哋真系同佢讲咧，就话：喂，系可以当几多钱咧？可以当20000元。 真係當到兩萬。 哇，得唔止添， 所以其實佢應該咧 同價同步喎、 啊。唔係，佢應該所以我頭先個價錢應該係搞錯咗， 應該三萬幾、啊， 兩萬咧係典當價， 應該係啊。 咁你諗下正價咧、 啊， 最少我諗三萬幾，因為我都唔識呢啲名錶咧。 起碼一倍啦， 真係啊！佢對佢通常會撳到你好低噶嘛。即系话呢只表咧， 两万蚊系只可以买只额啫嘛，系啦， 好夸张啊！即系分分钟只表 我 谂有 十万咯， 系可能你啱啊， 唔系 啊， 有乜流 系啊？佢我哋要信佢多啲，坐喺呢个位嗰啲都系咧名牌人士嚟 嘅。咁即系睇佢冇写嘅，如果有写就贵啲，冇写可能基本嗰啲三万。 我又冇 写 啊，但系佢 样三四万啊， 系啊， 都十零、啊。我当你十，因为佢一压就压到你好低噶嘛， 都系嘅，都系嘅， 二十公起码都你两折。 所以我哋可以集腋成裘。如果咧我哋网上。有啲朋友咧，同阿彭爷都系富贵开嗰啲咧，大概报个价先。 而家即刻睇， 你上网即刻睇啦。好啦，我问阿彭仔先。 我估完 咁应该点做？佢已经知道咗啦。系啦，个的士司机呆咗，佢话：哇，唔系话点都电到两万蚊。 其实咧，如果我系个，我唔知啊。如果我系个的士司机咧，我系会一开始就唔收佢嗰只表，因为你话七十几蚊嘅车程，哎，算啦算啦，我倒霉啊。 系嘛？再唔系你就一系就直接车佢去差馆，即系如果你坚持嘅话。 不过我唔会咁烦啦，我 车 都去嗰度。 但你收咗个只表嚟噶，系啦，佢又知道成两万蚊咁贵，点都点到两万蚊翻嚟。 哎呀，即系点做好 啊？嗱、哦，你咁样嘅，如果佢啲表咧，我而家讲个价啦吓，冇啊，几万蚊，即系五万几至十几万一只啫。咁啊，冇双石嗰啲都系几万蚊，如果最基本个都系几万蚊啊。 几万系咪都要五万啦？ 系 嘛？ 系 咯，即系冇得两万咯。 系啦， 即系话你而家嗰只表 价就两万啫。 系啦，嗱，咁个司机咧 又搵唔翻个女仔。 有噶，佢知道佢住嗰度噶嘛， 佢 等佢车咗佢嗰度噶嘛。咁嗰度有看間㗎嘛？ 佢落妝前落妝後都唔同，哦， 有看間㗎嘛？ 咁但係佢冇影低。 好啦， 醉貓前醉貓後， 嗱， 唔係我問一句啫，你覺得如果個司機啊，假設佢就咁收咗佢，好啦，原來你俾我呢隻錶值兩萬嘅，點都點兩萬嘅，我照收，有冇咩問題？ 有 冇咩问题？ 系咪刑事罪嚟噶？ 有 唔系喎，咪先？点会刑事？佢冇系嗰客俾我，唔系屈佢噶。 我唔知嗰啲诶， 嗰个 找赎 系咪应该找翻俾佢？ 我唔知的士嗰个交易咧有冇啲咩附例嗰啲啊？ 系咯， 好啦嗱，于是乎咧，网民嘅智慧出嚟啦。 我觉得系应该要即系如果正经啲啊，系真系要俾翻人哋。跟住 点解啫？人哋都俾咗我咯。 唔系啊，因为真系嗰个价钱同埋你收费系真系相差真得好远。 咁佢话到明有多档贴士， 你俾只百佳嘅礼券，我去即系俾一百蚊唔走啦，系啦，即系咁讲，超市礼券 ，sorry， 超市礼券，咁你俾一百蚊，我唔使找就话。 咁可能佢好豪咧，人哋话咗唔使找，有多档贴士， 系咪 咁啊？酒醉尚有三分醒， 饮醉其实诶嗰件事系唔成立嘅，应该。 嗱，网民咧第一时间见到呢个司机咁样问咧，佢就即刻喂老老实实啊，师兄， 你唔得咁样嘅， 你最好都系咧。报警稳阵啲， 先报警。 点解咧？佢话 备案 系啦。佢话喂， 当执到嘢。 如果人哋咧 醒咗 之后，佢话佢唔记得只表，佢告你偷窃，你啊真系水洗都唔清啦。因为而家系你讲嘅啫嘛。如果你话佢主动除只表俾我，咁但系你可能真系问人哋，冇人信嘅。譬如如果我讲出嚟， 咁啊系一架车里面得你两个人 可。虽然话而家有啲有 cam 嘅，不过唔知佢嗰架有冇啦。佢话喂，如果人哋唔认账咁点算啊？佢第二朝走醒咗。成日都有噶啦，喂，你边个嚟噶？你做咩瞓我张床度？咁大件事噶嘛，系咪先？ 系喎，唔认数啊！ 呢 认数啦， 呢个稳阵啲真系。 系啦，佢话如果佢告你偷窃，你点样讲咧？佢如果饮醉咗酒，分分钟咧，可能阿 Sir 都话喂。飲醉酒的協議不好效的。 是嗎？我就說飲醉酒其實都 他一會說你訛詐他的錶怎麼辦呢？ 哄他拿著錶。 是啦，那個司機就很害怕，然後於是乎他怎麼做呢？他就知道怎麼都不可以自己保存的。 哦， 真的他去回那個山村道。 哦，就去那個。 他找個看間。 揾看間 係啦，佢就同看間講咧，喂，你可唔可以幫我咧，或係揾翻呢個諸如此類咧？佢真係又揾到喎， 揾到個女仔啊！ 個女仔揾到喎，結果係點樣咧？结局 个女 仔真系落到嚟，佢就认得呢件，记得呢件事，认得只表。 嗰个地方系山村道， 系 豪宅区， 系啊， 咁即系系啦，咁即系话，我相信 有钱人嚟嘅， 应该有钱。哎，呢只都系我谂住唔要嘅，哎，粗大嘅，攞去啦咁样。 我讲我嘅版本，彭仔估咧就系嗰个女仔，佢攞翻只表，佢要翻只表，然之后。覺得呢一個司機夠老實， 好 就俾一千蚊佢。 哦，一千蚊， 即係類似咁樣， 即係金斧頭銀斧頭嘅故事。究竟你跌咗金斧頭定銀斧頭啊？咁樣，哇！我覺得呢個結局咧都有啲喜出望外啊。 係點啊？ 嫁咗俾佢啊？ 應該做 K 嘢啊！ 有乜事？ 咁都几好喎，系咪先？ 一个咁老实嘅男人， 系咯，好难得。 世间少有， 佢点啊？担 A 都唔偷食喎。 真系啊，仲有冇借罪行凶？ 冇借罪行凶， 系好人一 个。嗰个女人咧落到嚟咧，佢就话：系呢只表系我俾你嘅， 系 我冇饮醉喎嗰阵时。 哦，佢咁讲， 佢话我冇我酒醉上有三分醒，我完全知道自己做乜。 系啊， 佢话我知道呢只表值几多钱，嗯、我知道收紧78蚊车资，而我亦都真系将佢送咗俾你。 记得、哦、记得我将呢只卡地拉嗰只表俾佢， 佢照将呢只卡地拉俾佢，佢冇要翻，佢净系话咧，不过我估唔到先生你会走嚟揾翻我。哇，然后咧，你知唔知个司机咧？ 故事真系好 吓死你， 好美丽啊！ 然后嗰个司机咧，再做多个动作，真 系 好稳阵啊！ 佢、哦、真系， 佢叫个看更嚟，佢话：嗱，你等等先啊，阿小姐， 我有第三者做证。 系啦，阿看更系叫你，唔该你过一过嚟。嗱、嗯，你做证啊？ 咩事？ 嗱，你做证啊？嗱，呢、這个小姐佢清醒嘅，而家你几只手指、 哦、 啊？三只。 而家系啦，我清醒嘅。 嗱、哦，呢只卡地拉你话你俾我噶嘛？ 系，我俾你嘅。 我收你车资78嘅啫，你真系俾我啊嘛？嗱，阿看更嚟做证。 点啊？ 佢完全清醒。 系， 然后佢话佢俾咗表我嘅， 哦， 哇，佢做埋呢个动作， 喂，使唔使影埋张相 cap 埋图？ 系啦，我争在都要啊，真系， 八阵意识， 系啊，喂，真系惊赖猫噶嘛， 拍埋片咯，而家 佢最后咁样咧，佢先至将呢只表咧代代平安收埋咗咯， 咁先安心咯。 系啊， 其实我觉得作为嗰个车长咧，咁、佢做埋呢一步咧，咁真系代代平安，就算系物归原主，佢都觉得应该咯。 冇错， 咁我照收翻个78蚊车资啦，如果咁样， 系，我发觉呢、 原来可以有咁讲。 呢个古仔咧最重要一点咧。我原来真系咧，咩叫心安理得啊？ 系啊，心安理得好紧 要。你唔做呢个动作咧， 最紧要瞓得到觉啊，瞓得 冇错。 系啊， 因为你就会谂啦，死啦，佢会唔会其实系一时大意佢送俾我咧？ 会唔会有手尾巾咧？ 嗱，一嚟系法律嘅手尾巾啦，二嚟咧你觉得都对佢唔住啦。我呢只表会唔会佢其实好中意噶？佢唔小心咁样俾咗我咧，你真系好似有啲呃咗人咁样。所以我咪话咯，第一句就系话。你攞到着数，就算人哋心甘命底俾你咧，系咪就代表你攞得心安理得？ 哇！佢唔系啦， 系啊！佢而家做多几个步骤之后咧，终于都冇晒任何理由借口， 松晒，我觉得佢。 但系啲人就喺度估咧，佢话嗰只表点解佢要咁样送俾佢咧？ 佢可能真系太多呢种表咯。 嗱，有啲人估系太多啦。 我都话咯，佢你谂住喺嗰度啦。 有啲人就估 一个佢唔中意嘅男人送俾佢嘅， 系啦，或者 X 系 X 送俾佢嘅，点处理好咧？真系， 佢系二奶嚟嘅。 系啊，咩都有机会嘅。唔知道咧，会唔会多咗行家咧？知道咗之后咧， 就 走去成喺山村道附近度咧， 撞嗰个女仔。 你有冇多只表啊？守株待兔。 女司机嚟埋啊！我系啊，可唔可以有包包啊？ 呢个系守株待兔嘅现代版，守车就等只表啊。こんなさとで今日帰ってしまうのは誰のせいなんだっていざ困る君は今どう思ってるのすれ違いの 版叫做 Turnover， 大概嚟自日剧咧《钱的尽头是爱情的开始》嘅主题曲，唱歌朋友 Mr. Children。 好啊，嗱，琴日咧同屋企人咧就去咗饮茶咁啊，咁啊 四人限聚、哦， 四人咯，咪四个咯，真系计定噶，所以咧，即系所以有时咧就话哇四个咁啊， 咁你冇嗌你女婿啊？ 冇吓、 啊，哎呀，对唔住，我寻日入咗元朗啊。 哦，系啊，唔该，下次约你吓。咁咧，咁啊，饮茶啦，咪 OK， 冇问题啦。咁啊，跟住坐正喺窗口位，几好啦。咁，我突然间咧有个不速之客， 系做咩？ 系咪飞啊？ 吓，系啊，飞飞啊， 哦， 真系飞飞啊，唔系飞蛾啊， 飞蚂蚁， 唔系啊， 飞蚊、飞鸟、飞蜜蜂、 飞鸟、飞雀仔、飞鱼啊，唔系，我想话 鱼饺， 鱼饺 啊，你真系好想食喎你， 飞白鸽。飞一只白鸽入嚟，哇！我想问，成个商，因为喺商场里面嘅酒楼啊嘛，咁即系话佢全，我相信佢喺度已经可能好耐噶啦。咁 即系佢住喺度？ 唔系啊，因为你点？你谂下， 病埋边度啊？ 商场加埋酒楼，你已经系全部都室内密不 通 风噶嘛？咁咧，可能佢咁啱行到嗰度咧，终于有个位，因为我头先咪讲咯，我坐喺窗隔篱啊嘛。咁个窗咧系嗰啲落地大玻璃咧，咁佢其实透明嘅。佢嘣一声，佢 谂住住啊！ 佢唔知出面，佢唔知嗰度系，系啊，佢唔知嗰度 玻璃啊， 系玻璃嚟噶。 撞埋墙点算啊？ 咁佢又冇事，佢又冇，佢仲找住咗咗个窗嘅边嗰度，但系就真系出唔到去咯。 咁点啊？ 咁我好惊，突然间嘣一声，我咩事啊？咁样 哇，你真系惊啊！你冇即刻话我冇嗌乳鸽啊？咁样啊？ 咁惊啦， 同埋佢我冇嗌啊喂， 同埋佢就 送嘅喂， 佢会觉得佢匪夷所思，点解我望咗前面系透明嘅，点解我出唔到系发发发发咁样？咁发发发嘅时候，咁当然就叫嗰啲侍应嚟去，喂有只 你又想讲乳鸽啊？你讲咗两次啦， 你系咪 order 乳鸽啊 Sir？ 系咯，其实你系想同我 waiter 讲话呢只我睇中咗， 但系佢哋都搞唔掂噶。 系啊，我就话啦，你估佢系点样处理？ 唔知点样处理好？ 系 啊， 你估佢哋点样处理？ 执俾佢， 佢只鱼唔系嗰只白鸽。 你第三次讲乳鸽啦，你真系想食咗佢啊？其实 嗰只白鸽佢仲喺度飞紧，冇嘢楞住嘅。 佢真系 sell 地啲客。 点捉佢？ 攞个网捉佢。 开遮， 做咩开遮啊？ 攞食物，攞食物，攞啲雀粟啊、米啊嗰啲咕咕引佢过嚟。 咪仲真系飞，其实佢求紧，想谂住，即系谂住飞出去噶嘛。冇啊，唔得噶，嗰个落地玻璃嚟噶， 系啊，哎呀。 嗱，跟住咧有个咧，即系有个经理咧醒目啊。 点啊？ 佢攞咗个喺鱼池捞鱼嗰个网啊，系两只。两只网 上下 上下夹攻嚟咁样捉佢咯， 咁跟住咧入咗厨房， 就真系山擒咗。 有冇入厨房？ 山擒添啊！ 唔系咁即系咁， 跟住你真系食到有一碟。 你再讲多次，琴日见到咩话？ 鱼 白鸽。希望佢系可以放生到，唔系真系捉咗佢。 唔好俾桂花蝶 zap 咗你啊！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旅游业界发起万洗游行，希望特区政府推出措施切断疫情，早日恢复通关。多架大型旅游巴朝早在湾仔金紫荆广场集合，万洗到政府总部，沿途再有旅游巴加入。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话：，现时好多旅游业界雇主都食老本，唔少打算喺十一月底嘅政府保就业计划完结之后，要求员工唔好翻工，形容现时情况严峻，希望政府尽快推行强制全民检测，尽快切断传播，尽快切断疫情，俾旅客往来。他又说本地游反应未如理想，因为旅行社需要遵守程序和守则，加上本地游市场不大，相信对整体的旅游业帮助不大。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当局放宽本地游，每名参加者都应该要有心理准备，如果团内有人确诊新型肺炎，将会有机会被视为紧密接触者而被隔离，呼吁参与加者是做足各项的防疫措施。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当局应该例行巡查，以确认旅行团执行防疫措施的情况。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止 station 关系中断都要执好啲垃圾。 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要黑怀，同泪求恋爱，情完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要将那下代。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那香水现在低级，不要忍耐，不知你在。 Janice 有份参与作曲编曲的一首作品，内容讲紧嘅系关系完结，请另一半分手之后，唔止个人要走，随行有关嘅物件都唔再有价值，烦请通通带走，一刀了断。 想要将纸作放在餐台，让你签妥了便无障碍。 作曲 Janice 温汉文 Edward Chen 填词有黄伟文，编曲温汉文，监制 Edward Chen。上翻两个星期连升十二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蔚蓝带走你的垃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进入环节之前咧，先多谢两位听众先啊，因为有一位网友咧就update 咗咧，佢就话咧的士司机手表事件咧，佢话原来仲有一个细致啲嘅结局噶，佢话嗰个女事主咧，除咗俾个表佢之外咧，佢仲攞埋个盒啦、保养证咧，一次过送晒俾个司机。成 set 俾曬佢，大佬， 即係有得保養翻， 有得保養翻， 有得保養翻，又或者如果拎佢賣貨賣嘅，就要連盒連單， 有出世紙， 係啦，有出世紙啊嘛，呢個真係好傳奇啦，係咪先？ 係 啦，咁第二個聽眾咧，佢就話啦，豪仔頭先咧，你哋講緊個中文字啊，即係呢一個叫做停火不停學嘅時候咧， 個燈字， 係啦，佢話我讀錯咗啦，應該咧我話唐木結士咧，佢係應該讀個撐字先啱嘅，即 係 原來木字邊一個官嗰個唐兄弟個唐咧讀個撐字。系啦，咁所以都多谢佢咧，又同我哋解答咗一啲咧正确嘅资讯啦。 有上一课啊，多谢。 另外有一个听众就系话俾我哋听咧，嗰幅金小文嘅画其实冇噶，系加多咗嘢上去，系咪咁？ 加多 唔系，佢话佢而家又上翻画啦嘛，冇咗啦，系啦。咁啊，总之多谢晒啲听众啦。好啦，呢个时候噔噔又到风之卜啦。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的只是一本风之波。 这首不是天空之城吗？ 你识什么？上到天空不用看书吗？ 今天我介绍这本书呢，应该很多香港的朋友呢，他会很有兴趣想看看的。因为我放在网上的时候呢，我都是这样 sell 的。冇得去嘅，睇住先嚟止下咳啦。都知道你哋挂住家乡噶啦，真系 泰国啊， 日本，我哋有几个家乡， 有几个嘅，都要睇边区。 系啦，冇错， 台湾都系嘅。 系啊， 咁我翻日本、泰国。 系啊，咁我今日要介绍呢一本咧，就系佢作者名咧，佢就叫做茂雷。茂吕美耶啊，茂盛个茂，跟住吕布个吕，美丽个美，耶稣个耶，茂吕美耶，哇！呢个可以考 voice test 啊，哇！咬字好清， 美耶 系啦，茂吕美耶， 即系日本作家， 日本作家嚟嘅，咁啊，佢本翻译出嚟啦，嘅一本中文书咧，就叫做《物语日本》啊。 咁咧，大家成日都聽咧，以前最我哋最 N 年前咧，紫貓物語， 好多物語，行政物語， 係啦係啦，就好多嘅。 我沖涼嗰啲簡直都係叫乜乜物語咁樣， 係啊， 食嘢嗰個都係添啊，係啦。咁佢其實物語嘅意思咧，係啦，即係啲故事啊，或者叫傳奇咁嘅解法， 即係故事。 係啦，咁佢呢個咧就係話咧，即係物語日本咧就講咧，日本咧有好多咧，大家耳熟能詳嘅一啲產品啊，又或者咧用具咧，咁佢背後個古仔係咩嚟嘅？咁我所以我話咧，真係好指導級嘅。你好掛住日本嘅好多唔同嘅嘢咧，嗱，我就精選咗幾個。 咁有文化 嘅咯，係咪啊？我舉個例子，譬如佢個題目錄裏邊咧，佢會有介紹，譬如話日本嘅劍客啦， 劍客 係啦，劍客浪心嗰個劍客咧，宮本武藏啊，劍聖究竟係喺邊樹嚟啊？咁樣有啲生活化嗰啲咧，就譬如話介紹你日本嘅拉麵啊、招財貓啊、浸温泉啊、即食 物 语啊， 系嘛？紫猫物语啊， 嗰个系生活物语， 生活物语， 系啦，生活物语。跟住又介绍忍者啦，佢话忍者究竟点嚟啊？又介绍一啲咧，可能以前佢哋有啲历史啊，同埋咧呢个都几得意啊。瑞士物语咧就讲咧，佢哋日本有啲节日嘅，譬如话佢哋有女儿节啦，佢哋一样有七夕节啦，究竟会做啲咩嘅咁样？咁啊，仲有怪谈噶，讲啲鬼故啊咁样咯。 咁即系完全一本系 即系介绍日本手册嚟噶啦。咁我就精选咗几个咧，相信大家都会好有兴趣想听嘅。 A V 物语， 我最衰冇啊，真系，竟然冇。 诶，点会冇啊？ 呢本冇咯。 你收埋唔讲人啊？ 女优物语，唔系上次佢有讲嘅。话 明 A V 物语就唔好讲咯。系啦，物语切勿说话。 嗰个 物语。好啦，嗱，讲招财猫。 系， 大家见得多啦，屋企有冇买过 啊？诶，冇， 我都冇， 冇 系啦。 点嚟 喺店铺，店铺嗰度又见到好多啦。 系啦，嗱，我想话俾你听咧，你觉得佢嘅出处咧系好大吉大利啊？ 大吉大利嘅， 定系诡异神秘嘅咧？定系有情有义嘅咧？ 鬼异神秘， 佢加咗个有情有义，咁应该系有情有义啦。即系嗰啲咧，就算嗰个主人死咗，佢都喺度等佢翻嚟嗰啲咁样。 嗰啲系柴犬咁。 唔系，即系咁咯。我可能猫都得啦。 系啊，诶，嗱，你有啲慧根 系咪？ 啊，因为你 有慧根， 真系叫佢翻嚟啦，翻嚟 有慧根 嚟啦，跟住变咗差犬啦，跟住有鬼异啊。 呢个应该系佢同佢老公成日做嘅动作嚟噶。 等着你回 来，入房啦，阿华，入房啦，咁样。 等紧你啊！ 我想话呢个。呢个咧叫做招财猫嗰个来源咧，其实系将头先嘅两个选项咧加埋。 哦，系咪即系凄美加？ 凄美加诡异喎，真系。 咁系点噶？ 好啦，噔噔噔噔，话说喺江户嘅时代，有条花柳街， 寻花问柳嘅， 佢真系个名叫花柳街。咁咧有位嗰个 译名都有嘅咩？ 因为佢真系， 佢鬼知你中国人系咁。 佢真系妓院街嚟噶，所以讲得啱嘅，真系寻花问柳，佢讲得啱噶。咁咧佢话咧，佢其中有个铺头咧，有个叫做首席小姐啊， 即系花姑娘。 系啦，佢就有个好听嘅名叫花灰。即系咧，即系佢系冠军状元嘅意思啊嘛， 最红嘅 系啦。咁佢个名咧就叫做，我估佢应该叫碧云先啱嘅，因为咧佢虽然写就系 姓咩噶， 冇啊，尊 重下 冇啊。佢虽然咧就写住个薄字，即系厚薄个薄，但系因为你知中文字咧，我哋话义薄云天咧，其实唔系叫薄啊嘛，应该系义碧云天咁样噶嘛。所以我怀疑佢应该个名叫碧云嘅。如果唔系就叫薄云，就好唔顺口啦。 即系佢嗰个碧系咁写。 系啊，佢用咗厚薄个薄，我当佢碧云咁样啦。佢话咧，佢就好中意猫嘅呢个花灰，咁咧就养咗一只咧三色猫。哇，赤川次郎 系 咯， 好日本啊， 好日本啊，佢中意只三色猫。佢话呢只猫咧，同佢有啲咩嘅相处咧，就系。 一只猫。 形系 cottage 猫啊，即系形影不离嘅。去到咩地步呢？即系大家有养过宠物咧，你就知道啦。去厕所只猫都跟住佢。嗱、 哦， 但系呢个好难得嘅，因为猫咧成日都话好高斗噶嘛。 系啊，猫佢话知你噶嘛，即系我知道哦，你系我主人，我知道。系啦，咁你喺度咪唔喵你咯。 冇错。 咁其他人嚟我咪喵佢咯，但系跟埋去就 跟埋去厕所咧，即系如果你用猫奴嘅角度咧，简直系。中六合彩头奖，仲要中三次添啊！ 咁应该好好感情啦，佢哋 系啦。咁咧，佢就话咧，无论佢去厕所咧，跟出跟入，跟出跟入啦。咁但系咧，因为古时候咧，即系始终咧就迷信色彩就浓啲。咁仲有咧，猫咧不嬲咧，你都会觉得咧就神神秘秘噶嘛。 即係你睇嗰啲怪談傳說咧、全部都係覺得啲貓 即係有因為係啊睇到嘢嘅， 佢貓嗰對眼咧 有發光啦， 係啊，令你有啲即係啲神怪嘢嘅感覺嘅。 係啦，佢就會覺得咧嗱，即係嗰陣時古時候啲人就話咧，阿碧雲啊，只貓咧 跟 出跟入，你連去廁所都跟住咧，嗱，我就覺得咧。佢系猫魔嚟嘅，系啦，即系觉得佢有鬼啊咁样。如果简单啲咧，佢话咧，如果你咁样嘅话咧，我惊会影响到咧大家对你嗰种嘅喜爱啊。咁你谂下啦，啲客人 冇客噶啦嘛， 啲客人嚟到咧， 俾你吓走， 吓走啊嘛，佢可能惊就话，喂呢、這个花灰咧，好似成日只猫跟住佢，会唔会有鬼缠身咧？咁样咧，嗱咁啊冇办法，古时候系咁样谂噶啦。 咁于是乎就拎走只猫啦。 系啦，咁佢就话咧，佢就话你可唔可以咧叫只猫咧就抌咗佢。你唔好要只猫啦，弃养系啦。咁啊，碧云就唔制，佢话唔得，只猫跟咗我咁耐，咁佢一定系好好啦，咁样。好啦，于是乎咧，呢、這个古仔咧就突然间由诡异咧变成咗恐怖啦。 我知道我知道， 系。 于是咧，劝佢放弃只猫嘅嗰啲人咧，劝唔掂佢嘛，就帮佢手杀咗只猫，或者捉咗只猫。 错，应该系咁，倒翻转头。是劝他不要要只猫的时候，那只猫呢你夜晚报仇去找他的人杀我啦，嘿有钱你我想猫走找死你。 你还敢不敢摆这只招财猫，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你应该不敢摆。 他是户主嘛， 他杀人的他会。 但他户主啊， 他报仇了。 他报仇啊。 所以他其他人都要对他 好。我见到你的招财猫，我不是不敢进你家。 所以一定要对他好。对他好他就没事了。 所以没那么恐怖的。不过都是跟杀有关的。跟杀有关的。是我知道我知道。嗰个咧，即系妓院嗰个老板啊，佢见到咁嘅情况咧，佢话咁唔得啦，我一定要将你人猫分离先得。于是乎有一日，佢趁只猫咧又跟喺碧云身后边咧准备入厕所嘅时候咧， 就抢佢，抢 一刀斩咗个猫头出嚟。 嗱， 即系唔好意思啊，各位小朋友。 咁准 点啊？你继白鸽变乳鸽之后又嚟猫头鹰吓， 好 惊、 啊！ 你又好惊、啊！ 我真系搞气氛啫， 你又搞气氛啫，真系 重乜声？ 哇！ 佢斩手啊！ 系啦，嗱，咁啊好诡异啦，又好恐怖啦，但系更加 喂，咁我想问嗰、那个阿碧云，佢肯即系 喊晒啦， 咩？佢咁样杀咗佢嘅爱猫，佢仲肯帮佢咩？ 嗱，都未完添。头先我咪话咧，佢又有呢个诡异啦，又有恐怖啦，但系佢又有温情喺度嘅。佢点样开心咧？应该悲伤嚟嘅。佢咧就啪咁啊斩咗佢个头啦，咁啊跟住故事嘅发展就话咁啱咁巧嗱，听故唔好博故啊，听故唔好博故啊， 第二度嘢 跌咗喺边度？ 我唔知道， 跌咗落个茅厕度 吓， 佢 咪嗰个因为碧云去紧厕所啊嘛，只猫本来喺佢后边啊嘛， 碧云俾咗只猫啊？ 唔系啊唔系啊，佢话妓院个老板咧本来偷偷地咧喺后边斩咗只猫个头咧， 猫斩咗唔系跌咗落地，系反而飞咗落个马桶嗰度， 飞咗落去个茅厕里边，所以阿碧云咧第一时间就见到自己只猫死咗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好啦， 茅厕 个猫头嗰阵时 好臭啊咪， 茅厕就 担住啲咩？ 咦？ 担住啲咩？ 金。 担住啲乜嘢？ 即系嗰只猫跟住逼人嗰时， 浮金。 即系话当佢一剁咗佢个头，而佢个头飞入去茅厕里边，咁啊，碧云就见到，哎，我只猫啊，呢个第一啦。第二就 系 点解佢口担住啲嘢嘅？佢担住啲乜嘢啊？ 浮金咯， 唔 系担住碧云一啲嘢嘅， 唔系 担住把刀， 同佢嘅英勇有关嘅。 同边个英勇啊？只猫嘅英勇啊？ 系啊，只猫咧 英勇法啊，即系 担住咗一条蛇啊！原来呢 即系话 古时候啊嘛，多蛇虫鼠蚁啦，郊外地方啦。 哦，即系话其实条蛇跟紧阿碧云，只猫喺度护主。 冇错啦， 恐防嗰条蛇去咬碧云。 咬碧云，所以佢话咧，原来只猫咧一路以嚟咧都知道咧主人要去厕所咧嗰笪地方咧有机会有蛇嘅，佢就不停跟出跟入咧就做保镖。终于咧喺最后呢一次嘅巡逻里边咧，佢真系见到有蛇啦，佢就嗒咗佢。点知咧佢嗒条蛇咧就俾个妓院老板。就一刀锯咗自己。 哎呀， 哇！你谂下嗰个有情有义，但又诡异恐怖。 嗰个叫情剧情咧，太过有高高兴。 系啊，嗱咁然后咧个故事发展咧就系话，咁啊个碧云咧就梗系好伤心啦。佢就咧将只猫嘅尸骸咧就送到去寺院嗰度，仲立咗一个咧猫冢咧嚟祭祀佢， 供奉佢。 系啦，咁咧呢个古仔咧就我哋而家就咁讲，你都已经好震撼啦。当时喺佢哋嗰个 有情有义啊， 系啦，喺佢哋嗰条花柳街咧就传到咧，即系成个江户其他所有人都知道啦。咁于是乎咧，佢就话啦，好多游客咧就同情佢呢个遭遇咧，有啲人咧喺长期 佢啦， 除咗帮衬佢之外咧，就喺长期度。 如果系而家嘅咧，我就话系咪做 gimmick 啊啲嘢？ 系啦。 啦。 讲嘅啫。 佢就话咧喺长期度咧订嗰啲沉香木咧，就刻成呢一个招财猫个样啊，就刻咗个样咧送俾呢个碧云啦。咁跟住咧，然后咧好多人咧就越嚟越出名咯。咁后来呢只猫咧又俾人送咗去咧开头祭祀只猫嗰个寺院度咧，即系个雕塑咧一传十十传百， 变咗。 系啦，变咗咧，而家就大家就发觉，哇，呢个一个好旺嘅一个标志咯。咁啊，后来故事就变成大家 即系慢慢演绎咧，变咗而家嘅招财猫。 系啊， 因为人哋即系冇慕名而来，因为系嗰个故事，咁所以就变咗招财哦。 系啊， 都可以演绎翻落。 因为佢吸引咗好多人嚟啊嘛。 系啊，甚至乎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咧，譬如话唔同颜色嘅变化啦，有金色啦，有银色啦。举左手又有，举右手又有咁样咧，咁全部都系同呢一个即系啲古仔都有关嘅。不过咧，有啲都好惨嘅，所以即系可以佢有啲 喺呢本嘢度啊。 佢喺佢呢本书里边咧讲嗰啲招财猫咧，有第二啲都好惨嘅啦。嗰个就暂按不表啦。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太多故事。 佢有咁多个唔同嘅招财猫， 即系个故事。 系啊，佢每次演变落去咧，譬如话金色同银色咧，又有啲咩分别咧？有啲系同殉情古仔有关咧。系啊，下次有机会再讲，下次有机会再讲。咁但系 讲第二啲啊。 系啦，你就发觉哇，原来嗰啲猫咧，即系你唔好以为净系得个同钱银有关咯。哇，英勇护主。 即系啦，背后嘅故事原来有咁多。 真系怪错咗嗰只猫啊！成日跟出跟入，原来佢系做保镖啊！ 冇错，所以佢首先第一咧，其实唔系招财嘅，首先系保命先嘅。好啦，跟住第二个古仔系同咩有关呢？嗱，就同浸温泉有关啦。 温泉， 浸温泉个起源点呢又同咩有关嘅咧？原来 蛇虫鼠蚁有关啊！ 天寒地冻。 如果我同你讲话浸温泉。同宗教信仰有关嘅， 洗礼 同宗教信仰有关嘅，点样拼到出嚟咧？真系， 仲要系日本、 啊，日本啊， 系、 你嗰个洗礼系好接近嘅。嗱、 哦， 而家我哋去日本浸温泉啊，咩风吕啊、钱汤嗰啲咧，咁你可能就会觉得话咁强身健体咯。成日都话日本长寿咧，因为浸得温泉多啊，有好多矿物嗰啲啊嘛。但佢话最初咧。系同宗教信仰有关嘅。 浸温泉咧，有系咪有啲硫磺味 嘅？有嘅有嘅，因为佢温泉地下水啊嘛，系啊系啊。 同呢样嘢有冇关 系 咧？ 冇乜关 系 嘅。 洗礼 系啦，同呢一个宗教有关嘅。原来咁样嘅，佢话咧日本咧呢一种咧浸温泉嘅文化咧，佢话最早咧就系七世纪初。 哇！ 而家系廿二世纪，七世纪喎，即系吓咸丰年。咁佢话呢当时呢日本呢其实佢哋就好信呢就係信佛教嘅。咁呢佢话呢其中呢喺佛教里面呢有一个经书呢就係劝喻大家呢要沐浴做功德嘅。即係原来呢佢嗰、那个佢嗰、个经文呢就叫温室教喎。咁佢里面个记载点样呢就话嗱你就要用七种物件可以去除七种嘅病痛。你就會得到咧七種嘅福報噶啦，咁樣咁啊，所謂七種物件咧，就係要有火啦，有乾淨嘅水啦，仲要有醋豆，即係我懷疑係咧，即係 唔係臘豆？ 唔知係咪可能係擺落水裏面用嘅，因為佢洗錯醋同埋一粒豆嘅豆啦，又要有啲蘇糕啦， 蘇糕 啊， 唔知係蘇州嘅蘇喎， 係 啦， 睇蘇糕啲 邊個糕啊？ 我牙膏嘅膏咯，係啦，我真係冇 check 到啊，呢個真係唔好意思，係啦，咁啊， 唔係糟糕啊， 又唔係，又要啲純灰啊、羊脂。同埋內衣咧，咁啊正常啦。最尾你要換翻件衫。佢話咧，因為認為啲僧人咧一定要咧清心淨身咧，先至可以禮佛嘅。咁所以咧，佢話咧 沐浴更衣。 係啦，佢當時好多寺院裏邊咧，原來個沐浴設備咧好完善。 係。 咁咧，佢就去到咧，而家咧，如果你去奈良啊，我哋之前成日講慧錄嗰啲地方咧，個奈良個東大寺咧，同埋呢個法華寺咧，佢而家仲會見到咧，當時有個灶堂同埋呢個大湯屋嘅。 係。 咁啊，各位善信咧入到嚟咧，就話啦，施主，你我哋隔離呢一個灶堂度咧。可以沐浴啦，呢个咧就叫做私浴啊。 边个诗？ 诗写个诗， 诗 写诗，私浴啊，咁样系啊。 因为古时咧，即系唔会好似我哋咁方便有得冲凉噶嘛。好似古代官员咁啊，佢都要有一日沐浴假期咁样先去冲。咁七世纪嗰时候可能都系要咁样，因为佢会好多病痛咯。如果唔系，点会话？ 你咪揾到个咩啊？ 我睇到佢话紫苏膏咯，有啲人 系 话 系咪即系紫苏叶啊？可能 系啲药用嘅嘢嚟， 好搞笑。咁同埋咧，佢话咧嗱，佢冲凉嘅习惯就养成咗啦。佢话咧，因为啲人咧去做功德噶嘛，即系布施啦，佢就会俾啲钱嘅。 佢话咧呢啲沐浴金咧就演变成为后来咧我哋要俾钱入去浸浴嘅，就变咗钱汤啦。 哦，就要俾钱入去浸浴啦。 就呢、這个就叫钱汤啦。咁、去到后来大家就知道，哦，原来系咁样。 即系由一个宗教嘅活动咧，就演变成为咧就商业活动啦、 哦。真系，你都系估唔到，原来咧佢嗰个泡汤嘅文化咧系咁样嚟玩嘅咯、真系。 咁又有道理、哦，又即系有根有据，同埋都 make sense 咁、样讲。 咁都系啊，你成日都话浸完温泉之后会身体健康噶嘛？咁佢个七世纪嘅时候。 你潔淨咗自己，由身到心， 系啊， 咁所以去可以去禮佛啦。 跟住最尾呢個古仔咧，又係同我哋啲飲食好有關係嘅。日本最勁嘅一個發明，大家成日都話改變咗咧成個人類文明嘅變化咧、 即食麵， 即食麵。佢呢個叫速食文化啊嘛。咁咧、真係大家都知道就係嗰、那個日清咧都要講一次嗰間公司啦。 係啊， 佢發明噶啦。咁咧佢當時咧個發明咧好搞笑嘅，原來咧就同嗰個經濟唔好有關咧。 大蕭條。 大蕭條。咁、然後咧佢就話啦，啲人咧佢幾時開始想發明呢一個速食麵咧？佢就話。佢有一次喺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日本好窮啦。佢話咧，原來咧佢哋啲人咧要去黑市度先可以買到嘢食。咁咧佢話咧呢一位安藤咧先生咧，佢就有一次佢見到咧，佢就話好多人咧就摸黑咧喺大阪回田嘅黑市度咧排隊就買拉麵。 哎呀， 嗰陣時咧就話天寒地凍，咁啊排成日咧都未必排到佢嘅。佢就諗啦。可唔可以做到一个咧唔使排队都食到个面？ 系咧， 系啦，咁咧佢就力排众议咧，佢就自己用咗好多方法咧，就将啲面咧，佢就话我就知道咧。嗰啲面就可以整乾佢咧，就可以保存得好啲。但系点样做咧？原来同天妇罗有关嘅。 天妇罗炸嘅、哦， 系啊。啲面咧 炸过， 炸过噶， 炸过干身咁可以 keep 得耐。 佢话因为有一次咧，佢喺厨房度咧就见到佢老婆咧就煮天妇罗啦。佢谂到条计，佢就将自己啲面咧抌落个油锅度，就咧整咗啲咧嗰啲面衣嗰啲面粉喺上面，咁、咧就好似包住咗佢。咁然后佢发现咧系真系得噶， 炸完出嚟除咗食得之外，咁跟住仲可以存放得耐， 存放得耐。同埋咧嗱呢、這个 真系 好得意。佢话原来佢炸完之后咧。佢嗰面咧，里边会有啲窿仔噶。佢将呢啲面咧，再倒翻热水落去咧，佢话啲热水咧就会由个窿仔里边咧浸翻，系啦，膨胀翻，啲油炸面就会变翻原本咧咁大条嘅。 即系 话 嗰啲油炸嘅嘢会甩啦，系咪意思？ 会胀，会胀翻，又胀翻。 系啊，所以佢话咧，原来佢用呢一招咧，就系话用呢个天妇罗嘅方法咧嚟发明呢一个即食面， 系同天妇罗有关， 同天妇罗有关噶。咁佢后来咧，杯面都系佢发明噶嘛。 系。 咁杯面又点样嚟嘅咧？嗱，呢个又系无心插柳咧，好搞笑噶。 系啊。 杯面系咪因为应该有一啲地震啊，跟住搞到啲人咧好舐气啊，即系食唔到，因为一啲灾害先衍生到。有一样嘢，我嚟急救用 咧。但阿豪仔话系 无心插柳， 无心插柳嘅、 原来咧，佢系外国人发明嘅。 外国人， 外国人发明， 即系佢将佢再发展落去。 点解咧？ 即食面啊，咁究竟点可以方便咧？咁 佢话当时咧，佢哋嗰个安藤咧，佢哋嗰个即食面已经好犀利啦。 系啊， 出到海外咧做展览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咧会场里边啲西方人咧，佢唔识用筷子啦。佢又唔識食嗰啲即係即食面啦，同埋因為唔方便咧，佢話佢就會將嗰兜即食面嘅面餅咧，掰開兩半，然後擺落個紙杯度，直接倒熱水，跟住就攞叉嚟食。 哦，即係由佢哋呢一個動作就啟發咗佢啦。 佢就發現，咦，原來咁樣食面咧，仲方便快脆。佢就攞嚟就變咗做杯面啦， 唔使淥啊，唔使攞個煲， 係啦，唔使攞個煲嚟整咯，就攞個 杯， 係啊，咁所以咧嗱，其實你發覺咧，即係你食咁多日本嘢啊，或者玩咁多日本嘅動作啊，玩嗰啲玩具咧， 知唔知佢個來源起源 係 咩咧？ 原來佢來源係咁樣噶嗱，所以今日我就推介呢本啊，物語日本啊嚇，冇得去聽住先都好， 好豐富啊今天， 好啦，聽日再見， 拜拜。